毒感染。报道引述北韩体育省营运的网站朝鲜体育的消息，说北韩奥委会是在上个月25号以视像方式举行大会，会上的委员考虑到疫情形势，保护运动员免受恶性病毒造成的全球性卫生危机的威胁，决定不参加定于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893点，跌19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37，加元1.253，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43美元，卖出1,733.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层正被逐渐转，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嘅人共同努力。完善嘅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边用咗好多虚拟实景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哦。Oh yes, absolutely。 今日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粗粉。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唔粗鲁嘅， 第三个谢师字系蔡敬诗， 唔系诗啊，系啊，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切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活人有桂花田， 有情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早晨， 假期嘅早上系啊！我哋今日三个喺直播室啊，有桂花田，有情真鹏，有蔡敬文， 系啊，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蔡蔡子，仲有我哋咧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唔、哎、好意思，今朝诶，头先啱啱两分钟前咗一个 jingle 咧，我哋可以一间有个竹本版嘅。 我哋第一阵咧就再整一个咧特别版本俾大家吓。 小问题，小问题，小问题， 系食咗少少添，早餐啊当食咗， 饱咗， 系啊系。 早晨，今日早上啊，曾志豪请假一天嘅， 冇错。 咁啊，讲下天气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仲系一个假期嘅最尾嗰天 啊， 是不是会不会已经玩到创晒呢，定还是不是啊，因为好谨慎啊，就算是假期呢都不是好周围去啊，都是严守住那些的防疫的措施啊，有些朋友可能是这样、 啊。我们昨天就讲了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啊、蔡基文你今天新加入的时候。 没错。 不如你讲一下你这、过去这么多天你的长无端端有个短假期呢去做了些什么呢， 犀利了，我真的犀利的工人姐姐。为什么呢，试完这个假期呢我家的队友是要上班的。 哦，系啊， 系啦，咁巧佢系连续都系要翻工，得只系寻日咧可以放假休息一下 嘅啫。避开你， 直头系，我都觉怀疑系，边有工翻，边有咁多工翻啊？ 仲要五日， 单打独斗啊，同我仔一齐啊！ 平日嘅红咖喱嘅隔篱嗰个拍对手咧吓，你个拍档咧，你个帮手助手啦，咩都好啦。佢使唔使翻工噶？ 平时多数都会放假嘅，今次呢个假期轮尽啦，就要翻工。 咁 我 摆到明，佢摆到明 长假期唔想凑仔啊！佢而家听紧噶。 哦，反而今日就 吓，我唔知佢啊。佢通常咧都系选择性嘅，啱听嗰啲嘅听啦，唔啱听嗰啲收。 咁咪好咯，你可以啊拇指。即唔系重逢，唔系母子重逢，系母子咧齐过呢一个复活节、清明假期啊嘛。 系，但系咧我又唔系话即系屈咗喺屋企嘅，我都有同小朋友去下街，不过咧就避开啲人多挤逼嘅地方。 喂，讲嚟听下边度啊？边度会啊？ 佢哋避开咗喎， 边度可以避得开啊？ 咁因为咧我。自己啲朋友咧都帶小朋友去 staycation 下，去啲主題樂園啊，咁即係呢啲係好熱門啦。咁我就 爆棚啦嗰啲， 未錯啦，同埋好昂貴啦，會唔好錢啊嘛？咁啊咁唔帶佢哋去啦、 哦。你冇錢冇玩啊，你婆仔 收收埋埋。 哎呀，唔好講呢啲嘢，唔好搞呢啲嘢。咁我有帶佢去遊樂場咯，因為重新開咗。咁我哋屋企樓下有個平台咧，啲街坊小朋友，即係我哋屋苑裏面啊， 只係落樓下。 我都有未讲完程真牌， 嗱系我都系咁， 佢即刻反白眼， 系咯， 唔系我系你个仔有啲失望嘅。 喂，如果我想话，如果对于细蚊仔嚟讲咧，佢唔知边个游乐场游乐同同另嗰个游乐场，总之都摆俾佢玩咧，俾佢上啦，就 系、 是、OK 啊。 几好啊， 有个上滑梯就会冲埋去，妈妈上上，因为佢每一日经过个平台咧都系封住，佢、 哦、 学识咗好多嗰啲喺疫情下嘅 terms 啊，佢学讲嘢围住。 嗯， 冇得玩 哦，系 啦， 但系咩？同埋好认识嗰啲带咯，嗰啲围风嗰啲带啊， 佢一见到红色，红色冇啊，咁样，咁所以佢咧见到个游乐场其实已经好疯癫噶啦，吓阿妈咧都系避放电嘅，同埋我有带佢搭船咯，系搭去尖沙咀去中环嗰啲渡轮啊， 系， 咁因为佢疫情之前咧爆得好犀利咧，咁我就唔敢带佢搭太多嘅交通工具嘅，因为都人多啊，有时都会惊。惊污糟或者， 但系你系冇目的地嘅，只系纯粹搭佢。搭 游船河咯咩啊？ 游船系啊，你傻噶？ 哇！做乜话？做乜话我傻啊？你而家 你又话你傻？咩？你请佢食只鹅？你咁话？ 唔系因为好多家长咧认真地啊，我阿伦伦永永细个，佢游咗几多次火车河，你知唔知啊？由九龙塘搭去上水，再喺上水对面试行翻转头噶， 即系一个活动嚟嘅， 系活动嚟噶。 知我者，真系莫若桂花田。 就系 因为我虽然我仔人仔细细，但系其实佢一个铁路迷嚟噶。 好多小朋友都系噶，唔系巴士咧就铁路。 系啊。硬是有一样东西的，但是坐船对他来讲都是很新鲜的，所以他一见到个海那么多水他是怕的。 哦， 咁但系 好好配合你公子个性格都系咁啊。 点啊？即系 我见亲佢好似咩都未见过嘅，都系惊嘅。 佢见咗你啫，佢见到你 都系惊啊，冇错啊。 死啦！佢未见我嘅时候，佢更加惊我咯，系咪啊？ 系咩？未见过你噶？ 好似未 啊。系因为佢出世冇耐。 咁唔使惊，佢一定惊。 系啦，我就带佢不停咁样游铁路河咯。即系由大家系坐啲新嘅线路啦，有时可能坐下呢个南港岛线啊。总之佢见到出边嗰啲风景，见到个车底有嘢咧，佢就会好高兴。同埋每一次佢都要行去个车尾，点解咧？因为咧佢个幕门咧会见到嗰个列车入站啊嘛。 嗯， 企喺度睇三四转，佢已经好满足噶啦。 哦，原来咁样 啊！系啊，所以小朋友好简单啊，所以你喺长期封住嗰个叫屋企楼下嗰、那个公园咧，佢可以玩咧，已经系哇旺咗好多，可以玩。玩啦，可以上啦，可以跳啦，咁样 见下表哥表姐啊，即系其实系大家一齐撩下鼻屎，佢已经觉得系娱乐。 哇，唔准讲埋啲咁唔卫生嘅嘢啊！而家抗疫啊， 系啊，系啊，你拉低个口罩做呢件事， 唔系咯，喺自己屋企做好啦。Okay. 咁佢喺屋企做啊？ 哦 ，OK， 咁佢净系咗去游车游叫 游船河， 跟住就去咗公园玩，就已经好乐好快乐啦，系咪？ 系啦，因为佢年纪太少，但系我啲同学仔啲仔女咧年纪大啊，大啲 有要求， 冇错啦，就要去 staycation 下，探下 high 下 T， 又去主题乐园。 哇，咁巴闭嘅 high 下 T 咁样啊？ 要求啲咁嘅享受？ 喂啊，我哋延希啊都识得讲话，我好想去日本啦。佢已经唔系即系 local 嗰啲 tour 已经唔适合佢。 我已經唔識佢添，好巴閉啊！真係 星期天嗰位啊， 燃氣小主 啊，係啊係啊， 真係巴閉啊！真係。 咁閒仔你咧？ 我隔咗一日啫喎，同你冇見。 我就係講你琴日有冇去？琴日有咩咯？ 冇躝街啊！ 係啊，因為年紀大要唞啊。 屋企多嘢做啊，都好多衫未執啊，又要洗衫，又要晾衫。嗱，你晾之前又要收翻啲衫，然之後又要摺埋，你先至有位晾噶嘛。 出個鐘點前，你一個人一個 body 啫。 但係我儲埋一次過咧。 出個鐘點前咧，好多人嚟去賺你嘅。 我幫你啊，台長。 雖然琴日都過咗一日，我都過咗一。个唔同嘅下昼啊！依家翻嚟讲， 开工好闷啊！天天工作极忙乱，思想不懂去运算。也失去能源，没忠心去兜圈，发觉理想未如愿，乱闯一番也未完，你要休息再可打算。Everybody needs a holiday。甜味，只差想通这道理，那感觉神奇，将身体正飘飞。你有你生命权利，若不更改这定理，会变不懂笑的机器。 陈晓东的 Holiday，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oh,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诶，人哋话咧诶，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雀唔系雀啊？诶、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茎啊，佢第二个字系茎字。 系啦，系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啊，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啊。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狮字，系蔡敬诗。 唔系诗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切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今日有啊，蔡蔡子蔡敬文啊，系啊，听到完整版系嘛？ 谂谂下咧，四月份其实啊，蔡敬文咧都几多机会要。 出現啦， 咪啊！登場哦， 我咪就係你哋嘅工人姐姐咯，所以 唔係咧，我係尊貴嘅監製。 哎呀，你咁樣啊，抬舉我、啊。 好啦，正話咧，先講起咧，阿桂花田咧就欲要講出佢 啱、哎、 昨天。点样去度过呢一个嘅半天嘅假期？ 系啊，因为即系星期六又咪讲咗，都系在家啦，喺度瞓啊瞓啊瞓啦，咁样就冇出过任何地方嘅。咁啊，试完有屋企人咧就约咗，佢话不如咧趁住呢个假期，其实过咗即系叫做尾声啦，叫做琴日啦吓，尾二嗰日咧，不如去个离岛游咧咁样。哇！ 又去长洲啊！ 一点钟 去呢、這个Long Island 啊，香港嘅， 我唔系去 Long Island， 我系去呢个平洲啊！ 哇，正啊！ 啊，系啊，你去过平洲啊？平洲 有冇行上手指山啊？ 啊，嗱，就系、是、咁 浪漫嘅手指山，话俾你听啊！ 你去过？ 即系你去过啦， 去过好多次啊！ 哦，不如一间讲下啦。 好啊，正啊！ 咁等我唞阵，我未去过。 嗱，平洲咧系一个咧，即系可能即系计南丫岛啦、长洲啦，我谂即系如果计三个洲嚟讲咧，应该系长洲最多人去啦， 继 而南丫岛啦。 系啊， 因为平洲系比较少人去啊嘛，叫做咁咧 系咪因为交通比较隔涉同转 接？唔系、啊，你 最方便 我哋咁话，因为咧嗱，我琴日就完节目啦，咁跟住咧就坐咗一点半嘅班车咧，就去咗尖沙咀码头，咁啊再坐尖沙咀码头咧，再坐呢、這个小明咧就过对面中文码头， 系。 一落船啫， 小轮啦， 即系， 我以为有暗号，我以为你明嘛， 我唔明 嘅，你 小轮， 小轮啦，坐小轮咧就过对面海去中环码头， 系， 咁跟住咧。因为你知道嗰个中环码头好鬼长噶嘛， 啊、 哇长到咧要奔跑嘛，琴日都见到好多人都去奔跑， 点解要奔跑？ 一百米短跑啊，二百米长跑嗰啲人嚟噶， 因为 好长，系讲传奇啊！ 同埋佢平洲嗰个码头咧，佢唔系咁近，佢个天星小轮嗰个码头位噶，你要真系要行过几多噶？ 嗱、 哦 啊，我就话可能你记错啦，敬文， 系咩？ 我琴日新鲜热辣咧，我一落 就隔篱啦， 就行隔篱啫，系啦，已经系隔篱啊，咁、所以行得 好。七号定八号 啊嘛？六号，佢系六。好嘅，咁啊， 咁都唔重 要。咁就超勁近，因為已經係即係隔離嗰個碼頭咧，咁我最要知道埋嗰個船程咧，咁我就好舒舒然哦，嗰咁近真係近得好緊要啦。咁跟住就喺度都咗入去咧，就喺度排一陣隊咧，就已經上船啦。咁咧佢又分快船啦，又分慢船嘅。咁啊就快船咧就係四個字到，慢船咧就七個字到就會到啦。 係 啊係啊，都快嘅、哦。 但係慢船係咪大價啲噶？定系 我又唔知道，总之楼楼上楼下啦。 嗱、我记忆所及，如果长洲嗰啲慢船就系大价嘅，但平洲咧，我通常遇见嘅都系快船。 哦，系咪啊？咁好咯，所以你谂下四个字已经到咯，快船。不过贵啲啦，当相对地，大家望翻个时间啦。我琴日嗰啲时间真系 top top 含得好紧要，好正。 啱啱 just fit 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过到去，跟住等一阵就已经有两点半个班船，跟、住坐半个钟头，三点钟，即系我由完咗节目一点钟，我三点钟已经喺平洲啦咁样。同埋咧，佢最紧要就系话一落船就已经系嗰笪地方啦。 啊，我當然啦，即係我意思， 佢一落船就 即係已經係平洲。我意思我已經係 已經有嘢買，有嘢食， 大漢啦咁樣。 係咪有嘢買有嘢食？ 因為你南市啊嘛， 因為你南丫島係有條長嘅叫做碼頭咁樣先行到去裏邊噶嘛。咁啊，長洲都可以係嘅，咁但係平洲 都係噶長洲。 係啦係啦，但係佢真係咧一落船就已經係哦，你歡迎嚟到平洲啦咁樣。 不過我真係未去過平洲， 係可以去下。我想話咧，真係好多唔怪之有聽眾咧，咪話咧，我已經移民咗去平洲啦。 係啊，移民去平洲啊，聽眾。 我 人多 係 好寧靜啊，四面環海咁滯啦 嚇。同埋你會覺得嗰度咧，突然間個節奏較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啲人就唔係多個，真係唔係多。琴日晏晝咁樣時間去咧。 即係如果比起呢幾日新聞賣， 係啊， 喺長洲啊、西貢啊、南丫島啊， 我見唔到有塞爆嘅情況咯， 沒法比。因為平洲真係比較疏落，因為我都係幾喜歡去平洲，因為交通方便。 係啊係啊， 你20分鐘或者半個鐘內， 係啊係啊，起碼唔使嘔啊嘛。我琴日已經著 你會暈船浪， 你帶咗嘔吐袋啊？ 我食咗雲浪丸，跟住 搭車又搭船喎，你 係啊，真係搭車又搭船。跟住咧我又 search 究竟坐樓上係唔嘔啊，定係坐樓下唔嘔咧？坐咩位置唔嘔 嘅咩？ 我有啊， 咁你坐樓上定樓下？ 係咪？ 咁我估你坐樓上。 嗱，樓上 樓下先唔嘔， 樓上咪嘔到你暈咯。 樓上會細啲啊嘛， 係啊，朗啲啊叫做，係啦。咁你 打乒乓波啊？ 我鄉下係西嘅。 OK，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 search 咗哦，原來坐樓下嘅中間位置咧，就應該最平穩噶啦。咁，所以我琴日就選擇咗早咗去啦。咁所以可以早啲可以揀位咧嘅時候咧，自由坐嘅。咁 但係唔爆啊嘛，家船 啊都唔係唔爆。我都見到剩翻位唔多咯，我去嗰時啊都係咁咯，咁啊走嗰時都係唔係都係咁上緊啦，就唔話排餐死先坐到船。 冇咁視乎你走嘅時間係咩時間咧？如果都係啲旺嘅時間，高峰。 我琴晚系夜晚八點幾，坐八點四嗰班船走咯， 應該 係 高峰期嘅喎。 但係 你食埋晚餐 啊？係啊係啊，雖然係高峰期啫，但係人唔需要排隊啊。晏晝咧，我落船嗰時咧，嗰隻船走嘅時候咧，就真係排到水池窗咁長啦。 哦，啲人走啊嗰陣時，係 咯，兩點幾開喎，兩點幾就走咯。 因為如果去平洲咧，其實又真係冇咁多景點嘅， 係 冇長洲或者南丫島嗰啲可以哇行好耐嘅。咁你通常可能行上去手指山嗰度又吹吹風啊，又或者係行去呢個龍母廟咧，佢哋嗰個龍母廟又好出名噶噃， 跟住仲有個東，仲有個東灣係咪？係 啦，咁去嗰度去即係真係行下嘅啫，你千祈唔好諗住隔兩步就有個魚蛋檔啊， 啊係啊係啊，嗰啲食肆嘅鋪頭 食食飲飲喎， 食肆鋪頭仔 山水豆腐花， 冇阿婆豆腐， 唔係咁多嘅，嗰啲鋪頭仔咧，我見琴日咧都排長龍嘅，因為佢 賣咩啊？ 未必有。少啊，小食店咯， 系啦，有啲茶餐廳仔咯， 系啦，系啦，就唔系好似長洲咁多嗰啲商店俾你去周啊，哦呢間食唔到，去隔離嗰間啦，佢哋就比較少啲嘅，但系比較樸素喎，真係，可以真係一試去一日啫， 同埋多數都係家庭經營，你會覺得好 warm 噶。 都諗到係嘅，家爺仔乸自己開一檔咁樣喺嗰度又住又喺嗰度生活。 係，同埋咧，佢哋啲餐廳同小食店咧，我唔知係咪我自己個腸胃敏感，我覺得嗰啲味精真係冇咁重㗎。 哦，係咪啊？咁 OK 咯。 我以為你講話你腸胃敏感，所以食到我屙啦。 啊，系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单车租啦，系啦，咁就可以你叫做 咁喺岛上你嘅活动包括有做过啲咩咧？ 咁嘅，其实因为我晏去啦，咁所以咧就去到之后咧就好快去到 已经下午茶啦， 屋企系啦，已经去咗人哋屋企啦， 有探朋友啊， 系有屋企人就喺屋企喺嗰度。 如果有屋企人或者有亲友喺嗰度咧，你当去探嗰个朋友咧，咁啊嗰个动机大好多。 系噶，都唔系啊，就算我都话啦。你未去過，真係可以一試咧。你今日嗱，你冇地去，冇行程嘅話，你都好似我咁。我琴日都已經好 O K 啦，已經。 人哋話咧，如果你有拜拜嘅習慣咧，要去嗰個廟度行善啊。 哦， 拜咩啊？ 你啊，你咪中意拜嘢 咧？你神婆嚟啊？ 係啊，係啊。 咁但係都唔係無端端咁拜啊？ 咩啊？咩啊？求個平安， 係 啊！ 好好好好， 係啊！ 龍母廟啊 ，yes。 所以大家咧，即係不妨去 search 下呢個平洲嘅資料啊，其實都係好簡單地可以去到啦。玩一日啦，就已經好 OK 嘅。 大家分流下啦。 係啊係啊，分流下唔使集中曬喺長洲啊。 春包在这心里放荡，每天每地都想随时预备旅程结束，透支陌生不了的梦，美好需告终。原来就在假期结束，茫然静待假期结束，仿佛赶上学中声宣告一切又回复，光阴消耗尽好景将会转眼来停顿，现在尽量放任吧，现在尽量快乐吧，现在尽量纪念吧，始终都需要回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网站 Facebook 早前有超过5亿个账户的个人资料外泄，并上载到一个黑客网站供免费浏览，其中有293万个香港账户的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已经联络 Facebook 在香港的办事处和去信展开循规调查。据初步了解，事件涉及2019年的资料外泄事故，公署已经提醒 Facebook 尽快和妥善处理问题，并提醒受影响的客户，但是 Facebook 未有正式回应。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虽然 Facebook 话已经堵塞漏洞，但资料外泄是覆水难收，亦都未知道黑客点样使用有关的资料。他呼吁用户在其他平台和社交应用程式等都要更改密码，并启用两步验证程序，不要一个密码走天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如果有足够的货源，不反对将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接种年龄推展至年轻人士。他认为不同年龄层都有感染风险和有确诊个案，现在要尽快提高接种率，以达至社会上的免疫屏障。昨日的确诊个案有16宗，15宗是输入病例。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跟住落嚟要做好外防输入。佢形容目前嘅措施已经够紧，不过当局正系考虑将同本港疫情差唔多或者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士嘅隔离检疫日数减至14日。佢担心会有变种病毒株因此流入本港，认为要谨慎考虑相关嘅风险。一名早前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外籍男子错误到一间科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负责营运伊利沙伯体育馆接种中心的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元说，今次事件经过多重关卡都发现不到出错，情况不理想，绝对不应该发生。林哲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预约接种疫苗人士一般要到中心出示预约短信才会获放行入内，进入之后会收到一款疫苗的单张，亦都要同意接种。中心内会有电视播放疫苗资料，护士在接种站一般亦都会询问到场的市民接种哪一款的疫苗。 南韩新增4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06000宗，新增4人不治，累计1752人死亡。南韩连续两日低过500宗确诊，由于周末检测量减少，加上确诊病例普遍在一星期的后半部回升，疫情形势仍然严峻。防疫部门和专家都认为有需要加强防疫力度，高度警惕出现疫情第四波流行。政府将会在星期五公布下星期起适用的防疫响应措施调整方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在1912年4月，希特尼号撞到冰山沉没。 有人话只怪艘船行得太快， 亦有人话唔闩窗累事， 因为船窗开咗，令到啲海水涌入只船里面，涌得更快。 仲有人话直接撞埋冰山度，只船可能唔会沉添。 不如大家跟住我 Ben Sir 一齐去寻找铁达尼号沉没嘅十个原因啦！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寻找铁达尼号沉没的十个原因》，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有好难言第一个，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10:30嘅新聞翻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今朝早咧个阵容啊有啲唔同啦吓，咁啊豪仔啊放假，咁啊有啊蔡敬文啊蔡子咧就帮手。咁啊，首先喺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就等我彭仔咧就同大家咧睇一睇啊呢样嘢咧，都真系咧头都痕埋啊！因为系见到咧一堆堆咧嗰啲嘅蚂蚁斗啊，就真系几惊啊！原来同埋咧，如果你见到咧嗰啲蚂蚁咧，即系好多咁样躝嚟躝去，躝嚟躝去，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好似彭仔咁样咧，会有种咧想起风烂嗰种感觉嘅，即系我系好怕嗰啲咁密集啊，咁细粒。一點一點嗰啲嘢咧堆埋一齊咧，咁我見到咧，我係會好驚，會起風冷嘅。咁所以咧，一見到呢一單新聞嘅時候咧，都有啲打冷震啊嚇。咁原來咧就係事源講到話喺廣東啊，有好多地方咧近日咧都出現咗有紅火蟻咬人事件啊。啊，記得咧，即係早年咧，喺香港都有試過喺市區裏面咧都出現一啲紅火蟻嘅，當其時都鬧過一啲嘅新聞嘅。咁而家咧就話喺廣東啦嚇，咁啊仲咬人添，咁啊更加有人咧就被咬至咧係休克，緊急送去醫院添喎，幾嚴重嚇。嗱，呢一個嘅內地嘅農業農村部嘅消息就話咧，目前咧嗰啲紅火蟻啊擴散速度驚人啊，已經咧入侵咧係12個省份啦，有435個縣市區添嘅嚇。咁啊，大家可想而知咧，嗰個嘅速度咧都真係幾快啊。咁啊，同埋咧佢咬人嗰個嘅狀況咧都唔係話好輕微喎，因為有啲病者咧，即係俾紅火蟻咬過嘅咧，咁啊啲醫生咧都睇到咧，就譬如喺手腕嗰度咧有啲傷者啦，手腕嗰度咧就有啲小傷口啦，仲會見到咧個傷口嗰度咧有啲黃色嘅水泡嘅。 哇！喺真係幾毒下喎，呢啲咁嘅紅火蟻嚇。咁啊，於是乎咧，大家可能都會諗啦，就擔心啦。哎，呢一啲嘅紅火蟻咁樣，又喺大陸嗰度咧迅速擴散啊，又擔心咧會唔會辣到嚟香港啊等等。咁又會咧可能觸發起我哋咧諗下，若果我哋要居安思危啊嘛，若果真係有發生嘅話咧，究竟點樣去對付呢啲嘅紅火蟻或者係佢嗰啲蟻鬥咧？咁當然咧。要慎重考虑啦，既然佢系即系会咬人啦，同埋都咁毒嘅话吓，咁啊就唔好立乱嚟。不过咧喺网上边有啲嘅短片咧，就真系咧可以令我哋大开眼界啊！对付嗰啲红火蚁嗱，今朝咧彭仔就揾到一个 channel 咧，呢个 channel 叫做咧翠雪萌宠啊。萌咧，即系卖萌嗰个萌啊，吓宠物嗰个宠啊，咁入边咧有一条短片咧，就话咧，发现巨大蚁穴，老外将300公斤溶溶铝水灌入铝水啊，即系已经溶咗嘅铝水，灌入，咁啊做咩咧？原来呢条短片咧入边咧就系讲咧喺澳洲嗰度咧有有建筑师啊。就諗到咧，啊，發現咗一個嘅紅火蟻鬥啊！咁啊，於是乎咧，諗到個方法嚟到對付佢。佢嘅方法咧就係咧，係響呢個嘅蟻鬥咧就倒一啲嘅液體入去，嗰啲液體咧就係鋁啦，即係佢將呢一個鋁呢個物質咧就係即係煮溶佢咁樣啦，變咗液體，好似水銀咁樣睇落，咁啊倒落去啦，咁就咧就直至到咧注滿曬嗰個嘅蟻鬥為止咁樣。好啦，咁啊注滿曬之後咧，喺呢條短片入邊見到咧，隔咗陣啫，嗰啲嘅液體鋁咧就凝固咗，凝固咗之後咧，跟住咧呢個建築師咧就揾埋啲工人咧就一次過咧就成抽嗰啲鋁咧。是凝固咗个铝咧，就成抽咁由个地底嗰度咧就抽翻起上嚟啦，即系由泥土嗰度抽上嚟地面，系见得到咧，佢好似一个咧花架咁嘅，又好似人哋嗰啲咧屏风咁咧，系即系不规则啦，但系咧又一层一层咁样疏落落咁，其实咧嗰啲就系个蚁斗里边嘅错综复杂啊，嗰个路径啊，同埋佢咧点样去贯穿。几高啊，同埋几深啊，都睇得到嘅。咁啊，成抽咧，抽咗上嚟之后咧，其实亦都系代表住咧嗰个蚁斗咧已经系被消灭啦。咁啊，亦即系话咧嗰啲红火蚁咧都啊，即系咁先啦啊。咁啊，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咧，都即系都有人系尝试啊吓。咁啊，当然啦，呢条短片咧，其实仲咧同场加映咗两个咧，系叫大家千祈唔好试嘅。一种咧就系有啲朋友咧喺外国吓，佢哋咧会将一啲嘅汽油咧就注落去嗰个蚁斗嗰度，然之后咧就点火掉落嗰个蚁斗个窿嗰度，咁啊谂住咧就系杀死嗰啲红火蚁啦，但系点知一掉落去之后，成笪地咧自己爆开，跟住嗰户人家嗰个地咧就冇咗啦。咁另外咧，亦都即系见得到咧，有啲朋友咧又系揾啲炮仗咁嘅东西咧，走去塞落去个蚁斗嗰度咧，就然之后点着佢，就谂住炸开啦，又系仲衰，因为炸开咗之后咧，嗰啲红火蚁唔死咧，你仲弹到去周围系，咁所以咧就话呢两种方法咧都系唔值得试嘅。咁啊，究竟啊喺啊内地佢哋遇上呢一个红火蚁嘅肆虐咧，究竟佢哋会用乜嘢方法去杜住佢哋咧？方法希望。都是安全啦，同埋有效啦，咁啊同时亦都希望咧，即系边度嘅民众都好啦，即系唔好咧俾呢啲红火蚁咧袭击到啊吓，一定要顾住自己嘅安全。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就要俾四隻蚂蚁嘅 emoji 佢啦。啊，有啲陌生添，好少可呢个位咧。是交俾下一位嘅主持人，是蔡敬文。唔知道蔡敬文有啲咩 channel 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又 哎，听到阿彭爷咧讲嗰啲红火蚁啊，一路听一路周身痕啊，真惹到周身蚁啊，都唔知点算啊！我哋做呢行最怕就系周身蚁啊嘛，系咪？嗱，作为咧一个双职妈妈咧，喺呢个连续嘅假期啊，头先两位拍档都问我咧吓，假期做过啲乜嘢啊？咁我咪答咯，夹啱屋企嘅队友又要翻工啦。咁啊，疫情期间咧，我已经等咗半年啦，都未有工人姐姐啊吓。咁啊，即系自己一个人咧对住个仔啊吓，连续啊百几二百个。中啊，单打独斗啊，仲攰过跑十次马拉松啊！嗱，老老实实啦，对我嚟讲啊，家务啊、洗碗抹嘢啊、晾衫都唔系难度，贪食饭系最难。皆因咧，我屋企嗰位小朋友咧系食家嚟噶噃，食饭啊，讲紧啊要氹佢食白饭嗰种啊，系要讲求新奇好玩，仲要有埋摆盘嘅。如果唔系咧，大少系唔会食，嚼咗都唔会吞。嗱，咁咧就有人话啊，唔食啦，咪由佢啦，一餐两餐，第三餐食啦啩，咁啊都啱嘅。咁不过咧，食饭如果你摆得靓靓，做得好好味，又真系赏心乐事嚟噶。同埋阿妈咧点忍心咧个仔咧唔愿吃饭啦，系咪？于是啊，梗系求助 YouTube 嗰啲 channel 大人啦。嗱，教人煮食嘅片咧，其实就真系好多嘅。嗱，炒餸食飯嗰啲咧，當然做啊做得到啦。但系頭先都講咗啦，公子係要擺盤啊嘛，要靚啊嘛。但系我哋呢一挺嚇職業嘅婦女，邊有嗰雙巧手咧？務求快靚正。嗱，咁啱咧就俾我揾到一個嚟自韓國嘅 channel 啊，叫做 Cooking Halu。嗱，韓文呢家嘢我唔精啊，希望咧啊，如果我做錯咗咧，阿秋璇聽到嘅話可以糾正糾正嚇。咁佢個簡介咧呢一句嘢就吸引我 click 入去睇啦，就係、是、suggesting an idea of easy and simple cooking 啊，容易又簡單嘅食譜。咁我點啊？梗係嗱嗱聲 click 入去啊，及一及啦。哎呀，又俾我揾到好多咧，包含白饭嘅菜谱噃，样样都系好靓嘅。每款咧大约都唔使二十分钟啦。当然啦，咁多食谱你自己拣啦，你冇理由拣一个整两个钟嘅嚟整蛊自己噶嘛。人哋都话明系先谱啦，系咪？佢提供嘅食谱咧，时间又短，材料又简单。嗱，其中有一个紫菜饭三文治咧，就系、是、我仔仔咧劲 like 噶啦。嗱，唔好笑啊，笑我敬文妈妈话，哎呀呢啲。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的了，但是不识整就是不识整的了嘛。小朋友只是 like 那一款，那妈妈当然很好了，只需要一块紫菜将它平均分成四份，在中间剪一半，其中一份就摆白饭揿扁它，然后呢另一半呢就可以摆煎蛋啦、火腿啦、芝士啦，还可以加一些你小朋友不喜欢吃的东西，例如炒熟了的红萝卜丝、菠菜丝、青瓜丝，甚至是 superfood 牛油果，然后将个平均分成四份的紫菜折叠变成一个细细的四方形，然后再拿张保鲜纸出来，神奇的保鲜纸包装好之后，将它打对角咁样切，切成两个三文治咁样嘅三角形，一反出嚟就会见到有鸡蛋啦、有火腿啦、芝士啦，仲有菜同埋橙色嘅红萝卜。哇！小朋友一见到就已经哗哗声咁样，仲可以同妈妈一人一半，悭水悭力。阿仔又真系中意食，听到佢话好好味啊，阿妈就会心心眼噶啦。嗱，呢一个咧 ，Cooking Halu 咧，除咗有头先嘅紫菜三文治之外咧，仲有好多简易又新奇嘅食谱啊！对我嚟讲啊，就系有呢个薯仔丝 pizza 啦。煎厅煮的芝士火腿三文治只是用煎厅就做到啦，不用多士炉添。还有鸡蛋卷寿司，只要咧阿仔咧或者阿女啦吓肯开心食吓，愉快咁样食咧，咁阿妈咧就会觉得，就算要单打独斗，面对百几二百个钟嘅长假期都唔系问题嚟噶。所以咧呢一个 Cooking Halu 咧嘅 Easy and Simple Cooking 咧，敬文妈妈会。俾五个爆灯嘅舐舐嚟佢啊！我仔咧，即系仲系学讲嘢嘅阶段啦，梗系有排挨啦，有排氹啦。啊，对于贵妈妈嚟讲咧，我真系好羡慕佢已经仔大女大啦，应该系屋企咧系阿仔同阿女煮翻俾佢食，我仲要等好耐啊，贵妈妈。唔使羡慕， 十年后你都可以享下呢、這个享仔福啊！诶、俾下十年啦吓 ，OK， 人生有好多个十年嘅其实。讲开小朋友就啱啦，放完复活节假之后咧吓、啊，所有同学仔都可以翻翻学上堂啦，真系替你高兴啊！啊，不过你哋要乖乖地，真系咧翻学嘅时候要戴好口罩，多啲洗手，就唔好咧徒手攞食物。我相信咧学校应该都唔俾再食嘢啦吓。咁 啊放学就快啲翻屋企啦吓。唉，不过咧对于住劏房嘅同学仔嚟讲咧，佢哋宁愿可能多留。学校做晒功课先翻屋企啊！点解咁讲？都话明咯。如果你大家有睇到相关咧劏房嘅新闻啦、专访或者系特辑嘅话咧，都知道佢哋嘅屋企空间比较狭小啦。啊，甚至乎连最基本嘅光线都未必充足啊！有团体咧喺旧年嘅时候咧，五月咧至到今年三月咧，用问卷访问咗近300个参与过一个叫做验眼护眼计划嘅劏房小朋友家长啦，咁啊当中咧佢话有多过一半啊嘅小朋友咧啊系经常处于喺呢个光线不足嘅环境之下咧，系使用呢个电子产品嘅，有24%嘅同学仔咧系为咗悭电啦，咁咧就算咧唔够光，又或者甚至乎唔开灯啊，咁去照做功课嘅，咁有18%咧只系可以用手机做功课，因为佢可能连位置都冇得做，咁啊有家长就话啦，唉。要做到室内嘅光线够充足咧，其实系有啲困难嘅。咁可能环境啊，可能系经济上面等等啦，都总有佢嘅原因嘅。但系最弊嘅就系有部分嘅家长同埋咧近半嘅同学仔，佢哋唔知道如果你系近视咗，即系近视啦吓，即系只眼坏咗啦，开始即系有啲问题出现咗转差嘅话咧，系唔会好翻嘅。佢哋系唔知道嘅。无奈地呢一年嘅疫情咧，已经有一半嘅小朋友咧出现近视啦、散光啦，同埋远视嘅啊。成日都话要知识就可以改变人生啦，但系连最基本有台有凳有光线做功课学知识嘅环境都冇，咁点咧？边个可以帮到佢哋咧吓？唉，真系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帮帮手，谂谂办法啦。今日想分享咧 HKET Video Channel， 咁佢咧有个叫做护眼四色你我都要识，系啦。片中咧佢以卡通公仔咧个手法嚟吸引小朋友去睇啦，学习护眼啦，几点瞓觉啦，用电脑嘅时间啦，同埋仲有咧一个即系都系公仔造型嘅专家咧提醒一啲知识啊，话俾佢哋听嘅。短短两分几钟啊！希望喺呢个叫假期里面咧，大家好好啊，就睇下嗰、那个叫嗰条片啦。咁啊，家长咧，你日我夜我日讲嘢讲，佢都唔知噶啦。睇条片咧，可能佢会学识咗好多嘢。我会俾五个眼仔碌碌嗰个 emoji 俾佢啦。 你还要把依依不舍都挂于脸上， 都是你的错，潇洒也是错， 你还痛哭过， 都是你的错，牺牲也是错， 你还要听解释，怎么竟变得冷漠， 都是你的错，痴心也是错， 你还看紧我， 你叫我怎会可以放 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 对我仍过分， 让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而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 都是你的错，关心也是错， 你还要把依依不舍都挂于脸上， 都是你的错，潇洒也是错， 你还痛哭过， 都是你的错，牺牲 想也是错，你还要听解释，怎么竟变得冷漠？ 都是你的错，知心也是错， 你还看紧我， 你叫我怎？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 对我仍过分，让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而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无需关心我感伤透后，你方可以放手。让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 对我仍过分，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啊，请问呢位系？ 我介绍佢咧，早晨 Chris 咧，佢系叫蔡蔡子同学啊。 啊，早晨蔡蔡子。 早晨 Konnichiwa 李子拉人，系啊，佢系 Chris 嘅人啊，系啊。 你识我噶？ 系啊，肥妹仔咧，同埋系咪诶 寿眼镜 啦？有时都会提下你嘅喺信入边，佢哋会写信俾我，唔系成日翻学噶。 写信啊？ 佢系唔知嚟自边个空间噶，我意思系用 internet 传输嗰啲信啊。 稍等啦，哎，仲要咧关照下我哋喺屋企嘅同学喎。Hello，Hello，Hello， 早晨，复活节快乐，最后一天复活节啊， 假期完噶啦。 诶，佢哋我哋仲要放假嘅，佢哋 不过我哋从来都系冇放过噶，从来都系冇停止过学习， 我不停学啊嘛。 冇错啦，不停学不停学，咁我哋要继续学咩咧？今日咧轮到我咧 ，Chris Lyon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啲语文啦，尤其是啲外语啊，因为咧我见到咧呢、這个娱乐版啊嗰啲咧讲歌星明星嗰啲咧 系， 其中有一个乐队咧橡筋乐啊，唔系橡筋， 佢叫做 Rubber 系咪啊？ 咪加咗 band 入 边 圈啊！ 系啦，這個、呢个咧 Rubber Band 咧，佢就咪开演唱会嘅。 系啊， 今晚好似系尾场。 嗰啲哥哥好劲噶！ 嗱，咁咧佢哋个演唱会咧，知唔知叫做咩名啊？ 叫做咩名啊？ 佢有个主题嘅、那个名 叫 Rubber， 唔系啊，叫做 Chow。 Chow 系咪？ 我 Chow 啊，系咪啲欧洲语嚟噶？ 系啊系啊， 我就想跟大家讲啊，即系趁住佢用呢个 ciao 呢一个字咧，其实就系意大利文嚟嘅，系啊，我嚟同人打招呼啦，或者咧系讲道别啦、再见啊，即系话 hello 同埋 goodbye 都系佢。 嗰啲我系咁懒嘅，点解？ 啊，嗱，你冇理人哋嘅文化系咁啦。 我哋广东话咧都系拜咁样嘅啫喎。我哋讲再见啊，拜拜啦，咁样噶噃。 系啊，告别。 系啊， 告辞。 咁点串噶嗰个字 ？Ciao。 Ciao 啊。 系啦，咁咧除咗呢个意大利文有呢、這、一个啊可以同人讲再见、打招呼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好多咧都可以学下嘅。 系。 譬如咧，嗱、這個、呢个咧，阿蔡蔡子咧，你一定识啦日文嘅再见。 Sayonara。 系啦。Sayonara。咁至于。呢、这个西班牙文咧，佢嗰个再见咧就系 adios， 啊 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ios，ad 法文 咁样噶， 法文咧都要学下啦。 Adieu， 系啦，再见。法文咧就系 Adieu。 Adieu， 啊 咁点解可以同头先嗰个 Adieu 一样？ 唔系啊， 头先个 Adieu 啊 ，Adieu 啊， 系啊。呢、这个 Adieu 啊， 呢、这个系 Adieu， 系啊 ，Adieu 唔同噶。 好啦，跟住咧就讲啲咧容易啲嘅，就是、英文啊。嗱，英文咧讲再见啦，你都识得讲系 goodbye 啊。 啊， 除此之外，你仲识得用乜嘢嚟讲 ？See you 啊，啱，系啦 ，See you， 仲有咧 ，so long。 So long, so long, farewell， 系啦，所以 farewell 都系再见， oh, 不过比较少用。 系啊系啊。 另外咧，亦都有人好简单就咁讲 later， 其实咧就系 see you later 嘅简化版嚟噶。 都好简下哦。 系啊，啊，仲有咧，如果咧你想话迟啲再见咧 ，catch you later 啦。 难收，亦都未知道黑客系点样使用有关嘅资料。佢呼吁用户喺其他平台同埋社交应用程式等都要更改密码，并启用两步验证程序，唔好一个密码走天涯。伊朗核协议相关各方今日稍后将会喺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和欧盟会密切协调和中国和俄罗斯商讨伊朗问题时候的策略，会略有调整。美国亦都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一同讨论令到伊朗重返核协议所需采取的举措，以及美国为令伊朗恢复遵守核协议而需要采取的减轻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今次议程包括讨论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强调伊朗拒绝分阶段解除制裁方案，认为美国应该一次过解除所有的制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希日前亦都说，如果美国想重返核协议，首先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伊朗核实解除制裁之后，亦都将会伊朗核实制裁解除之后，亦都将会完整履行协议。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863点，跌2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8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36，瑞士法郎0.938，加元1.254，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53美元，卖出1,734.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层正系逐渐转薄。

新聞之後回來風騷快活人，現在氣溫24度，相對濕度 78%，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啊！直播室有鄭振鵬，有蔡經文，有桂花田。 好啦， 是時候宣傳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是啦，常言道星期二呢是風騷快活人呢最踢曬腳的一天。 是啦， 咁我們的節目內容呢亦都是勁豐富。今天星期二呢現在11點啦，是吧？ 是 11點零啦。咁打陣呢11點半呢就會有 風騷生活小確幸， 即係有 Facebook Live 啦。 係啦，因為咧，即係原定我哋嘅計劃咧，買定咗嗰啲材料咧，因為上次復活節假期，咁所以咧，即係咪準備復活節咧？所以我哋加插咗個復活蛋 喺度畫 嘅。咁所以咧，嗰個 復活蛋讓我哋讓路啦。 係啦，咁跟住咧，繼而呢個食材咧，已經擺一個禮拜噶啦。 喂，但係 OK 喎。嗱，呢一個食材咧就係生果嚟嘅，係呢個鳳。你啦，啊哈，咁就上个礼拜咧，系阿曾太太咧就系啊醒嘅， 系啦， 哇，真系襟摆呢一个凤梨 摆咗喺度一个礼拜，其实佢里面究竟系点？我失温咁摆噶，喂，究竟佢诶仲系依然 OK 啊？ 系啊，我 check 过啦，即系起码佢冇话， 你问过佢系嘛？ 起码佢咧唔系话个表面咧已经开始有 毛啊，即系 叫做出水啊，又冇出水啦，仲好干身嘅，亦都冇话又冇话咧有一笪一笪咧淋咗凹咗咁样嘅， 即系仲系好诶实正， 好实正，好干身嘅，咁所以咧仲有香味添。keep 住有咧个凤梨香味， 系咪变成黄冚冚啦，台长？ 哦，佢不嬲都系黄冚冚嘅。 你系问紧个台长有冇变成黄冚冚嘅？ 个凤梨啊， 睇个样都已经系黄一个噶啦。 凤梨啊，我唔敢讲咧，变色嘅颜色嘅， 有啲历史嘅恐怖一面。喂，咁咧，所以打一阵咧，我哋十一点半啦。風騷生活小確幸就會同大家咧嘗試一下咧，就係徒手開鳳梨。 係啦，同埋跟住再睇，再徒手開之餘咧，仲要教埋大家點樣切係嘛？ 呢家嘢唔識啊，真係要學啊！ 你分享下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停不了啊嚇！十二點鐘咧又到我哋下一站邊度？ 咁啊，我哋嘅題目咧已經 post 咗喺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嘅面書裏面啦。咁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啦。咁我哋今日咧即係叫做打頭陣啦嚇，因為之前嗰次咧。我哋就讲紧啦，系啦，热身嚟嘅就系话，究竟如果你系谂住离开香港去住第二度地方嘅时候咧，有啲咩嘅准备啊、考量啊等等等等啦，好多听众已经讲咗佢哋嘅身嘅 亦都分享咗啲故事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先讲啊，即系英国啦呢个地方。 好啦，我哋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嚟到系做个主题啦。 咁我哋打后都有其他地方嘅，唔系净系呢度嘅啫吓。咁啊，所以可以大家咧留言讲下咧，即系你去嘅时候。由你计划咧嘅时候咧，谂下呢个地方究竟以乜嘢行先咧？ 点解会谂嗰个地方？ 点解谂呢个地方啦？跟住又即系去到啊，肯定有朋友去完之后又话俾听呢度好，嗰度好啦。有冇人同你讲有边度好，边度唔好咧？咁 一定会有嘅。最好咧就分享定一啲咧，唔好撞板啊嘛。再去到嘅时候，如果有啲朋友要去， 系啦， 就可以咧有啲咩？中伏嘅地方咧，要早少少分享咧，咁大家都可以资讯流通一啲。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喺网上留言啦。咁啊，我哋稍后十二点钟之后咧，就听你电话，同埋可以咧即系读你哋嘅嗰个留言啦。OK， 咁啊，我哋翻嚟之后咧吓，阿蔡卓子咧已经有蔡卓子咧就有呢个叫新闻啊，同我哋分享。佢系咪好抑压咧吓？我想问下你， 其实唔系抑压嘅。嗱，你哋头先讲开啲朋友仔啊，会想去第二个地方度移居，有好多考量。作为妈妈 唔去都好多考量噶， 系啊，啱啊， 生活就有好多考量噶啦。 就算喺香港喺度住啊，其实我哋都好多问题啊。 点解我要决定喺度啊？ 唔系，我哋本身喺度嘅，唔系点解决定喺度？ 我个出生地， 但系问题系啦，问题系我哋就算喺香港住咗咁多年，我哋都有问题啊，都衍生好多嘢噶嘛， 系咪先？ 嗱，咁如果你话即系好似讲到移居咧，啲阿妈最担心就系去到新嘅地方，啲仔女啊，点照顾？ 系 你有冇babysitting 啊？即系所谓嗰啲保姆啊，咩托儿中心啊，嗰啲又企唔企理啊？定系要自己凑咧？留喺屋企 啊！我见咧，我睇西片啫，即系西片成日都好简单，就叫到隔篱嗰个咧过嚟帮佢看住个仔啊！ 好似人哋一定会应承。 我哋两公婆咧今晚出去酒吧度饮酒啊！你咁样嘅啫嘛，啲西片都系咁，好容易啊！叫到个姐姐嚟咁就真系叫。 大姐姐嚟咁就看住兩個細路咁啊搞。 秋天的童話係咪啊？鐘楚紅都做 BBC 啦，係嘛？ 同埋好樂意咧，佢哋哦好好 welcome welcome 好啦，你哋慢慢享受你嘅嗰一晚啦，我會幫你照顧住佢。 個感覺好似好容易咁樣。 同埋佢哋咧好多時你都會睇到外國嗰啲片啊，佢哋起身一早起身咧就大家一家人咧就同隔離嗰家人咧可能一板之隔嘅啫嘛。咁咧就可能 say 個 hello 啊，你借我借啲嘢啊，咁嗰啲好生活好融洽嘅。 嗱，其實都可能係係 啦， 咁你個鄰居咧係啦，可以對你好好啦，幫你湊仔啦，但係呢段唔能夠日日夜夜都叫人幫手噶嘛，尤其是日頭啊嗰段時間係係啦。咁你如果你唔係湊一個嘅，湊兩個嘅，咁但係咧你嘅經濟需要咧，你係要一定要出去揾份工嘅，咁啊阿媽嘅心理咧就要咧係兼顧好啦。 我雙職。 冇錯啦，有雙職啊！咁最近咧就有一篇嘅家庭經濟期刊，我會咁樣譯啦，就係、是、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咧，期刊上面發表咗咧。 英文嚟喎。 係啊，咁家庭與經濟期刊啦，我就直譯 嚇， 就發表咗一項嘅研究啊，就調查咗2000名阿媽，就將佢哋分成四大類噃。係，第一就係自愿嘅全職媽媽 full time mom。 自愿。 自愿，即系佢系好乐意嘅。我有千万年薪， 哎啊、 我都唔做。我有留制揸凑小朋友，系啦。有啲咧就系自愿嘅在职妈妈，即系佢好 enjoy 翻工，双职好似我咁，好 enjoy 噶， 系 好 enjoy 噶， 真系、 自愿在职妈妈，即系佢愿佢好中意打工，佢喺出边打工，咁佢翻屋企仲使唔使砌凑个细路啊？ 要嘅，可咁梗系要啦，佢自己个细路嚟噶嘛。 咁所以咧，阿敬文就会处于咧喺屋企咧就会唔系放咗工咧就带公司啲嘢咧就翻到屋企啦，而喺屋企喺公司咧就喺度谂住哦， 就带咗个仔翻嚟， 系啦，会咁样啦， 系带个仔翻嚟。好啦，跟住另外两类系咩咧？就系、是、被逼噶啦，系被逼做咩咧？被逼嘅全职妈妈， 被 即系被逼要双职啊。其实你话 咁佢边样唔想先？系两样都唔想。 即系嗱，被逼嘅全职妈妈，即系话其实你系冇得拣，你系一定要打工，唔打工你系连嘢都冇得吃嘅。 嗯， 系啦，即系你连饭开饭都成问题啊。 唔存在话即系被逼嘅意思，即系话其实佢系好唔想喺屋企凑仔嘅，但系而家被逼要喺屋企又凑仔，又要出去打工。 总言之，佢就系其实唔想打工，但系佢逼于无奈之下，佢都要去打工。 系啊，咁啊，家庭经济环境搞唔掂啊，咁都要凑细路要食。 你冇睇喜剧之王啊，张柏芝个遭遇咩？你唔出去做，我点有钱？钱养你啊， 系啦， 即系讲下先，可能佢家庭嘅条件系需要一定要，咁佢被逼啦，唔系话我中意打工啊，咁系啦，咁另外最后一个就系被逼嘅被逼嘅在职妈妈， 系 啊，唔系头先全职妈妈嗰个系全职妈妈系留喺屋企啊，对唔住，我搞乱咗，在职妈妈即系你被逼出去打工。两样都是被逼， 系、 一系你被逼留喺屋企凑仔， 系啦，我都话总会有人唔中意凑仔，但系要被逼去凑仔。 咁嗱，当然啦，头先头两种自愿嘅，我哋就唔使理佢啦， 系， 佢梗系都乐享受啦， 系啊嘛， 好 happy 啦。咁被逼嘅全职阿妈，即系全部凑仔，同被逼嘅在职阿妈，即系一定要打工，边样痛苦啲？ 这 个研究得出嚟有一个结论， 应该系我个人认为啊，应该系被逼全职。凑仔嗰、那个， 我都系咁赞成。 点解咧？ 我都会咁拣。 点解？ 即系唔系话唔锡啲仔女？ 因为咧，佢冇得出去，佢可能好想搵个钱啊嘛。但系而家佢咧就焗住要喺屋企，就唔可以出去咧，就帮补下家计，亦都咧唔可以搵啲司机。咁佢咧就少咗一个咧喺出边搵钱嘅机会。 等等先，反啦反啦， 即系拍台闹交都细声啲啊！我妈话就 反 系啊，佢俾我前起身系咪啊？ 系咯， 我恶啲啊！即系反反先系。咁你生仔嗰时候，你唔知道要点样安排嘅咩吓？ 哦，咁有时突发嘅状况嚟噶噃。 哦，即系意外啊？ 唔系意外啊， 即系意外怀孕啊？呢啲 系啊， 呢个可能系啦。咁你意外怀孕，你都即系，譬如如果喺香港啦，咁你都可以请到家用姐姐，但唔系个个国家城市都有噶嘛。你去到一阵，我哋移居譬如讲英国，咁佢咪冇家用姐姐咯？ 哦，系啊， 咪除非你 有钱啦， 除非入托中心或者请个 BBC 啦。咁如果嗱，咁如果你要请个 BBC， 咁你咪被逼出去做嘢咯。如果唔系，你唔赚钱，边度？ 系咯， 除非你 好 有 钱啦， 系啊， 系啦。 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嗰个全职妈妈被逼全职妈妈咧，佢会痛苦啲、挣扎一啲。 不过咧就虽然你系话咁样嘅啫，但系咧佢可能咧即系开始做嘅时候，哎呀，点解即系我想做嘢啊？ 但系可能开始咗之后咧，佢就会好好享受咧嗰个家庭乐咯。可能即系佢 又会好想翻屋企， 跟住 又会好爱凑仔啦。 系啊，可能同个仔女相处，哦，原来我睇佢成长系咁样，即系可能从中，嗯，哦，发现到原来都系有个好处，跟住就可以投入到啦，嗯。但系如果去到双职嘅咧，话又要翻工赚钱，跟住翻嚟仲要凑住我个细路咧，即系呢样嗰样嘅时候咧，佢可能就更加癫噶。 哦，你讲我系嘛？嗯， 你剛才說你可以樂在其中的，蔡敬文， 我說在工作上可以樂在其中，啊， 就沒有 說了，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他的研究呢，就是你們兩個都說得對，你們都是科研人員，就是說呢被迫留在家全職湊仔的媽媽呢，是辛苦一點的， 哦 okay， 是會不快樂感是多一點，因為他會覺得有時是很無助的，學你話齋，佢可能想要嘅錢咧，又或者佢可能 想要兩樣嘢都要， 係啦，佢可能工作上俾佢嘅滿足感好大，咁佢失落咗呢個滿足感，湊仔又俾唔到滿足感，佢咪 double 失落咯，佢咪會好 lonely 咯。 喂，我就想話咧，即係可以問翻而家我哋阿媽咧，即 係你兩個咯， 啊，你阿媽，我哋阿媽，即係我個阿媽，或者係係啦，咁，哦，就可以問下佢哋 上一代， 上一代你究竟嚇你係被逼嘅係全職湊啊，定，嗯，係你其實都想出嚟做嘢嘅咧？即係冇。冇谂过佢呢个感受喎， 啊，我谂系年纪细嘅时候啦，即系如果即系同自己啲朋友倾偈，小朋友细就想凑几年嘅，但系咧去到咧佢哋要 上小学啦， 使钱嘅时候啊，或者冇咁黐身咧，阿妈系想赚取翻嗰份满足感。 喂，但系问题系你六年之后嗱，你由出世到去到幼稚园到上小学啦，你都六年啦，咁呢六年之后嘅呢咩世界环境，你跟得贴就系啫，跟唔贴你可以做啲咩工啊？ 哦， 你唔会做得翻自己嗰份工噶啦， 你已经脱节啦，同个时代。 咁又可以揾一啲唔系太，即系你唔系一定要揾翻自己之前嗰个本行嘅，嗯。如果你有意去投资， 嗱，咁又要去放低另一样嘢啦， 放低咩啊？ 做唔翻。我自己有本行，咁我出嚟做工做 个自尊，个尊严系嘛？ 系啦，个尊严。 我想问咧，就系喺呢一个调查好啊，做得好啊。咁，但系咧，佢有冇去考究一下，究竟个妇女咧，佢系因乜嘢而被逼喺屋企度做全职主妇咧？佢系被个老公逼，定系被个 奶 奶 凑咧？咁样啊？ 定系乜嘢咧？ 哦，佢 係生活逼啊！ 我相信佢嗰個條件咧係有好多樣嘅，即係又係每一個家庭都未必係因為單一為咗錢嘅，有時可能佢覺得老公，要求你，我唔信任其他人湊啊，哇嗰啲 baby sit 好牙煙噶，一陣唔知咧你個仔同隔離個 BB 咧喺度交換口水痰啊，唔好啊，我就係要你湊。咁，我亦都有遇過，即係真實情況，我自己啲朋友亦都係可能另一半要求嘅。咁譬如或者四大長老本來啊，答應湊嘅。点知 B B 一出世一个礼拜唔适应，缩沙，咁你点咧？ 真系啦， 真实故事啊，楼上即时要 边个边个边个 喺楼上， 咁耐就唔好啦。跟住我见到佢嗰种彷徨，唔知点算， 冇错 冇错。我以为咦，你咁快翻工？唔系啊，翻嚟第乜乜乜 冇嘢啊嘛？ 系啦，因为佢真系冇人凑啊。咁佢嗰一下嘅失落感真系大得好紧，因为个反差太大啦。系啊，咁佢呢啲系咩被逼啊？其实又唔系话被唔被逼嘅，真系搵唔到人帮手，咁你就要自己落手凑咯。 Okay， 喂，倒翻转啦，阿彭仔，我想问你，你唯一一个男仔啦，咁如果要你做呢个全职？即系吓，佢通常都系睇经济咧，叫你做翻一个 family man 家庭主妇， 系啊，奶爸做奶爸， 做啊， 做， 点解？ 做， 因为佢可能咧就话，我辛苦咗咁多年赚钱啊，我都想唞下噶， 我都想俾人养噶， 一来啦，二来咧，如果能够做到全职奶爸，咁即系话可能有个潜台词咧，系你另一半都揾到啊。 咁当然系揾到先叫你做奶爸啦， 系啦，咁啊可以一个人搵钱，咁我好啊，我照顾头家。 但系如果你好似上次阿豪仔嗰个朋友咁样，系啊，佢真系带咗个女翻我，净系带咗个女翻我，就乜都冇带嘅时候， 我冇咁 乜都冇带，即系书包冇带啦，水壶冇带啦，口罩冇带， 佢个老婆又冇带， 佢净系带咗个女翻。 咁我冇咁懵嘅， 你话 点都会俾佢拎住个书包系嘛？我自己出街都攞个袋啊。 系啊，我觉得佢企嚟台长 OK 嘅， 只不过即系如果到时候你真系悲噶咯， 我觉得而家 女尊男卑噶啦。 冇呢支歌仔噶啦，睇下你个人自己点谂，你个人咁多包袱，咁你做乜都死啦，系咪先？ 咁啊系啊，揦住咁多尊严啊，搞唔掂啊， 乜都 吃。 所以咧，而家好佩服嗰啲奶爸咧，系即系我放下身段，我宁愿睇嗰啲 细蚊仔成长，系、你理得我啊。总之但系问题系侧边好多嗰啲亲戚朋友啊，讲三讲四啊， 喺屋企啊，做嗰啲啊 freelancer 或者系 home office 嗰啲啊，唔话你知啊， 咁 啊 系咯。 所以咧就我好尊重咧所有全职照顾小朋友嗰啲爸爸 都系嘅，都系嘅， 佢真系好好啊。就等于呢个呢两母女咁啊，系呢两母女都好，妈妈好。有肥姐，有欣儿。 妈妈，妈妈，一日生爱你，天天在我心中着起。宝宝是那么细微。 Baby 啊，你话日日都记住妈咪，妈咪嘅心。你咁乖，无论妈咪工作得几辛苦，都系值得噶。需要妈咪噶， 在世上始终最好。 妈咪都需要 baby 啫。 宝宝在等妈妈抱抱。 我哋一生一世都唔会分开嘅 ，baby。 半之后翻嚟咧，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 系啦，记得咧，登入我哋二台嘅面书专页咧，就可以睇呢个 Facebook Live 啊。准备你嘅菠萝，睇下点样切吓。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先后去过鲤鱼门市场，届时被纳入强制检测。上个月24号之后，曾经在街市逗留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 有每日都会到街市买餸的市民话担心受到感染，但油塘区的街市选择有限，所以会继续到场买餸。亦都有市民话唔可以担心太多，唯有自己多做好防疫措施。有雜貨的檔販說自己大備多兩三個的口罩替換，亦都有水果檔販說會戴上手套和加強噴灑消毒液。在街市附近的大本營商場外設有流動檢測站，有市民說未有檢測結果之前會避免再到街市，但之後會繼續去。政府昨日起恢复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其中在中文大学医院陆续有已经预约人士到场轮候打针，高峰时有50多人排队。有早前已经预约今日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市民话唔担心疫苗有安全问题，亦都有市民话上次只系需要半个钟头轮候打疫苗，但今日到场打疫苗的人数比上一次多，需要到等候室轮候时间较长。有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的市民认为今次接种的是新一批疫苗，相信会因此检查更多，相对更加安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日前向行政主任即是首长级公务员就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进行解说。聂德权说必须从整个大局着眼理解今次中央的决定，不能够单独看选举制度的完善，要同去年实施的香港国安法一并解读，因为两者都关系一国两制能否贯彻落实，回到订立时候的初心和目的。聂德权强调中央是诚心诚意希望一国两制成功贯彻落实，香港能够发挥本身的优势，亦都非常希望特区能够解决存在已久的深层次问题。他又认为公务员作为行政机关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齐心推动社会制度和措施的改动。国务院发表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提出，有接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新成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王正普表示，有脱贫户和一些边缘户有返贫的风险，首要问题是防止返贫。王正普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避免返贫的时候指出，已经作出5项的措施，包括建立长效监测机制，实施早发现早干预。中央亦都决定对脱贫员设立5年的过渡期，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将会有30多项的配套政策陆续推出。另外，白皮书提到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帮助相关国家更好实现减贫发展。又引述世银的研究报告指，一带一路将会令相关国家近4000万人摆脱极端至中度贫穷。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翻一段龙尾去到果栏。清明节封路啦，咁喺和合石去到下昼嘅5点钟，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所有嘅通道咧都会暂时封闭。而和合石一带咧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特别留意啦。同埋喺葵青啦，去到下昼嘅5点钟，永创街、永孝街、永立街同埋部分嘅永德街同埋永贤街，仲有永顺街都会暂时封闭，同埋介乎葵起街同永建路之间一段的永基路咧，就会改为单线南行。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落斜去葵芳、 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啦啦啦啦！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话你知，要保护你的电脑装置不会受到恶意软件攻击，在下载或者安装档案的时候，你就要加倍留意了，千万不要打开任何可疑电邮或者它里面的附件和超连结，当然都不应该浏览一些可疑网站，又或者从一些不可信的网站下载任何档案。当你使用电脑期间，若果有一些奇怪的视窗弹出桌面，记得不要立乱点击。还有，为了安全起见，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使用任何来历不明的软件或者浏览器的附加元件，而同时关闭 CD 或者 DVD 储存器以及 USB 装置上面的自动执行程式功能，都能够预防你的电脑装置受到恶意软件攻击。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话你知， 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相遇时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仍照遍我心，只是每天快乐过。 是啊是啊，我们又来到风骚生活小确幸了。如果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面书里面，就见我们蔡蔡子和彭仔已经自己在直播室里面开台的。 是啊，是啊， 这张台真的很实用啊。 是很实用 的。真的买得 虽然台仔小小，但是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东西。Hello， 早晨。 Hello， 见到听众朋友打招呼了。是啊。 嗱，正话咧，我哋都有预告咗啦，今日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就系同大家咧尝试一下咧，就网上有啲教路就话咧可以徒手开菠萝或者凤梨， 系 咁啊，我哋就于是乎咧，反正有一个凤梨咧。朋友啊，獻上 咁啊，曾太， 咁啊，不如就唔好嘥啦，就攞嚟同大家一起做个实验咧。 哦，好啊，嗱，你等等啊，我转一转音乐吓 ，OK。 好啦， 我中意啊！ 好似墨西哥咁樣。 係啊係啊，小姐你想點啊？ 我而家咧要 先咧開箱開箱啊！知唔知咧？陳振鵬咧前面有個白色袋咧，就係咧嚟到即係將嗰個鳳梨咧係送到嚟咧，就係咁嘅樣子嘅。 哇！ 係啦係啦， 有咁樣。 佢咧就好似有 我哋唔該咁樣嘅嚇，只係一把刀啫嚇。係 咁粗俗嘅你就 係咯。 嗱我哋咧 炒飯咯， 現場咧就見得到咧有一個白色袋，好似啲保温袋咁樣嘅。 係啊係啦。 咁我哋而家打開佢，就睇下裏邊係乜家伙啦。好，打開佢，拉開拉鏈，果然就係有一個鳳梨，應該係鳳梨啦，咁咪菠蘿。 係啊，鳳梨啊，咁係佢咪特登訂翻嚟嘅。其實咧，我想話咧，真係咧，鳳梨同菠蘿係有啲分別嘅，佢咧比較纖瘦嘅。 系、 哦，系啊，同埋咧，你見唔見到咧？佢嗰個頂，佢嗰個頂咧，嗰、那個頭咧，係嗰、那個棵草咧，係真係冇咁吉，同埋冇刺嘅。佢 有嘅，鳳梨係有嘅， 少少吉啦。 反而菠蘿就係啦，冇刺嘅。 啊，係啊，即係會係咁樣啦。 即係你從有刺冇刺嗰度去分辨啦嚇。啊，咁啊，呢一棵咧就係、是。鳳梨咁咧，因為咧都見過網上面咧有好多朋友教路咧，就用好多咧唔同嘅方法點樣去咧開呢個嘅鳳梨或者菠蘿嘅。 係 咁，其中咧就有咧一個叫做徒手開鳳梨嘅方法嘅。 係鐵砂掌啊！ 嗱我簡單描述一下啦。咁我記得睇過一段短片咧，佢係咁樣嘅。首先咧，徒手咧就係將嗰個鳳梨個頂。嗰、那個頂嗰個釘咧，就擰走佢， 一擰甩佢個頭， 擰甩佢個頂，個頂 係啦， 拎走咗，跟住咧就將呢一個嘅鳳梨咧，就喺地下啦。佢嗰個圖片係喺地下個短片，就咧咁樣蹬佢，即係用佢個蹬啊，即係用嗰個鳳梨個蹬咧，就蹬個地喺向個地下度蹬咁樣， 係有咩作用？ 喺度啄佢咁樣蹬，震佢咧，震佢一震咁樣。咁然之後跟住咧，又要打橫個鳳梨咧，就喺個地下嗰度咧碌佢，碌嚟碌去，碌碌碌碌。 咁似人哋咧切無求切檸檬咁樣嘅， 係咩？切檸檬都要咁樣做 嘅。係啊，等佢啲肉鬆啲咧，咁切片嘅時候咧、多汁啲 juicy 啲。 係啊，可能係令到佢啲肉會鬆啲都未定，因為點解咁樣做咧？ 我啲肉就鬆。 佢話咁樣做咗之後咧，完成咗啦，分零三十秒至一分鐘嘅時間咧， 跟住 係啦。就可以咧，徒手咧就嗰啲菠蘿釘啊，咪一粒一粒咁樣嘅，咁咧其中咧就可以喺嗰啲菠蘿釘嗰度刮，揾指甲刮，然之後跟住咧就成個菠蘿釘掹出嚟咧就得嘅咯， 哦， 就食得啦嗰粒菠蘿。 你有冇懷疑呢個動作係究竟 OK 唔 OK 咧嚇？ 嗱睇短片咧，佢係做得好利落嘅， 係大家有冇剪片喎、啊？係咪？ 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網友咧，跟住呢一種嘅方法去做咧，係失敗嘅。 啊，係啊。 咁但係之後咧、失敗咗之後咧， 佢攞住個菠蘿，咪攞住個鳳梨， 係 咪 啊？冇錯。咁於是乎咧，就係、是、原來個品種咧都有啲關係嘅、 哦。 如果個品種咧，即係有一説叫做咩？释迦牟尼咁样， 系啊系啊，有一个叫释迦咧，系啊，我哋之前释迦凤梨咧，系啊，佢嗰个正型直情啊，都唔使你去开佢啊，佢啊真系拧得佢个头之后咧，跟住就可以逐 一粒一粒咁样， 系啦、 即系好似食释迦咁样， 系、 咁咧呢一个嗰种嘅品种咧就会比较容易啲。嗱，我唔肯定咧，我而家手头上呢一个品种咧是否就是这样容易可以咧徒手逐粒逐粒嘅菠萝咧喺个皮嗰度菠萝。钉嗰度咧，拧出嚟就可以食得啦。 嗱，总之唔好理三七廿一。阿鹏仔咧喺网上边已经揾到一啲片咧，系学习过一次噶啦。咁咧，嗱，今次咧就真系 要攞只碟俾你啦。 你而家先讲， 我点知道你呢一个白色兜？ 唔需要啦，我已经咧预备咗有干净嘅纸巾同埋有呢个 针板。甚至要报纸剪剪佢啊？ 唔需要啦， 都唔需要好。 系啦。因為 我精神上支持你啊！嗱，呢個婦人咧喺側邊咧，佢只係喺度望住嘅，係佢個老 闆。因為得一個菠蘿啊嘛，我就同佢加油加油。 好嗱，而家可以嘗試啦嘛。 係啊，嗱， 我未試過㗎。 你先甩佢個頭嘛。 你先形容一下咧，你擺咗一個禮拜嘅菠蘿咧，究竟佢而家咩狀態啊？阿鵬仔。 嗱，你冇咩好做啊？阿蔡蔡子，你描述一下啦。 係啦，你講下佢究竟 從外形睇啦，色 择上咧，嗰、那个凤梨咧就系、是、黄晒噶啦，即系应该系熟咗嘅。 其实黄得嚟带橙色。 因为咧，因为佢之前咧会系绿绿地噶嘛，如果佢再种，我想话佢再生添，佢种生嘅时候咧，佢种生嘅时候， 佢仲再生嘅， 种生嘅时候咧，佢系会有绿嘅，但系佢今次咧已经系变咗金黄色啦，系嘛叫做。 基本上我上个礼拜收到嘅时候， 好 聚 手 啊，系 啊，好聚。 嗱，我想话仲有一样嘢，你 所谓金菠萝， 有冇将个菠萝刀掉佢？ 冇喎、 啊。嗱。你咁樣就唔得啦， 點解？ 因為佢而家咧聚曬啲糖分咧喺佢個底嗰度啊，你應該咧將個菠蘿咧翻嚟咧，將個刀掉係啦，得閒咧係啦，掉下佢啦，跟住咧得閒咧整翻正佢，得閒咧碌下佢咧，佢先可以平均翻咧佢嗰啲叫做菠蘿汁噶。 系咁样，系咪噶？ 嗱，我上次我分享过，佢就系咁讲啦。咁我就信佢。 咁佢咪好似一个玻璃樽咁？ 系啦，总之佢里面有空 间，好似一个沙漏咁啊，漏完嗰边又漏另外一边。 诶、你继续描述啦。 好啦，好嗱，色泽上就系橙啦，同埋有少少红嘅，我见到个钉度系啦， 有少少粉红咁 样。冇错啦，咁佢嗰个 其实个色泽系几靓嘅， 系啊， 几靓 啊，系啊，相信佢甜噶啦， 好黄金嘅感觉， 系啊， 系啦，咁咧同埋好聚手啊，我觉得有成两、接近两磅啊，而家 系啊， 咁 你不听佢细细粒喎吓，系咪？ 边有两磅啊？ 有啊， 咁大话 有啊， 我谂磅领到啫，冇两磅啊， 系啦，咁咧佢嗰个草咧就系比菠萝真系细啲嘅， 系佢个 顶 系啦， 顶啦，系啦，咁佢咧就有少少刺啦，而家见到。我要控埋啲個鏡頭。 OK OK， 好啊，嗱，見到好啦，不如咁啊，好啦，我哋形容完佢一個禮拜， 噴， 擺咗一個禮拜， 係咪好香啊？ 隔住個口罩都聞到， 係 好香啊！ 嗱，俾你聞下， 你都聞到啊，田，你睇，係咪啊？索兩啖。 啊！我闻到，我就系闻到嘅。 你闻唔到啊？ 我闻唔到啊！死啦！我口罩厚得滞啊！ 你冇味觉， 冇嗅觉啊！ 冇嗅觉，鼻精。 OK OK， 好。咁啊，事不宜迟啊，不如阿彭仔你嚟啦。 好，我帮你揸镜头啊。 啊，唔使唔使，你就咁佢讲下佢。 你描述啦。 系啊。 哦，好啊。嗱，首先咧，而家阿台长咧。准备咧拧甩嗰个钉啦， 吉唔吉？老实问， 其实我好有啲惊咧，会唔会吉到我只手？因为佢个钉咧，嗰啲草咧都几硬正啊， 都几吉下吓。 所以大家咧要小心 下先啊， 切勿模仿啊呢啲啊，真系。 嗱，我哋试下徒手咧，将个菠萝拧甩佢头，真系啊，就系 咁 啊， 使唔使剪剪佢啊？ 嗱，大家揸住嗰个钉嘅时候都系要小心啲啊，都硬噶，都 系都吉嘅，系啦。 好啦，我试下系咪好容易拧嘅先？ 左右手一拧，睇下 得唔得？得唔得？台长得唔得？需唔需要帮忙？加油 你， 加油啊你！ 我要发多啲嚟，叫你做嘢又唔做，成日做错啦！ 哎呀，哇，好犀利啊！边个成日做错嘢啊？ 喂喂先，你向翻个镜头先啦，真系好容易咧，就已经拧甩咗个菠萝头啦。 系啊，仲好多汁喎。 系啊，佢个下场就系咁样啦，田。 系啊系啊， 菠萝汁。 唔做嘢啊，做嘢打烂嘢就系。拧 甩佢个头系嘛？ 拧甩佢个头 先。头先阿彭仔，你用拧甩佢个头嗰个感觉咧，系咪容易啲？即系出咗个菠萝，发泄咗落去啊？ 成将道火咧灌注落嗰个手嗰度，就将个菠萝钉 吓就拎走搞掂啦。哦， 拧甩咗佢。 系啦。哇，好簡單啦，一啲都唔嘥嘅個菠蘿定咧，剩翻少少 肉嘅 個菠蘿定可以再種下。 我想話俾你聽，係啊係啊，好似話擺 真㗎，擺啲泥成功咗啊！你首先用水浸浸佢㗎，要浸下佢先，等佢有啲下面有啲根出嚟先。 哦，係 啊，跟住佢再重複咧，咁佢時間長啲會再生一個菠蘿出嚟。 哦 ，OK， 咁你好 hold 住啦，好，跟住繼而咧，我哋就將個菠蘿咧，究竟睇下 佢要碌啊，而家要碌啦， 碌下佢先係啦。 好啦， 做，我想話做下啲法事先。 嗱，而家咧， 灑灑成水。 個短片咧就放喺地下度碌嘅，但我就覺得唔使地下啦，喺台面都得啦，試下。嗱，我哋最多揾個砧板。 剪 一剪，攞砧板剪一剪 吓。 咁佢咧就首先你将个菠萝将个凤梨冻起咗之后咧， 系就冻， 系垂 直咁样炖咗先，系啦。 即系好似问题咁， 系啊，好似真系装修紧。 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或者系我哋今日放假嘅一啲 office 嘅同事，如果听到。搭嘢聲， 就唔係 呢個唔係 noise work 嚟嘅， 而家係將個菠蘿揼 紙啊，程振鵬， 係啊，將個菠蘿揼緊喺個砧板上邊啊，係啦，咁好啦。 其實要揼幾耐咧，我都唔肯定。 唔係你頭先話分零啊嘛，碌 佢話三十秒至一分鐘咯。 哦 ，OK， 咁差唔多時間夠啦， 仲有十秒，你嚟，你多十秒啦，嗱，好。 我想問你咁樣揼下佢咧，嗰個感覺係啲咩咧？重唔重啊？感覺？ 冇乜感覺喎。 最尾我又突然 有冇少少有冇少少發泄嘅感覺啊？ 冇，我希望佢會乖乖地聽話。第一陣咧就 啲香啲 肉咧容易啲甩出嚟。 喂啊！一開嚟咧，唔該你三個六啊，四個六，係係。OK， 好嗱，先上下咁啊去突破佢嘅時候咧，跟住就去打橫瞓身。 係啦， 好啦， 就 我哋問完路灰點啊，跟住台長 係啦，跟住就瞓低佢等佢碌啦。 你只小動物喂， 佢啦，唔係其實我頭先喺側邊撳死嗰幾隻 啊！一隻小動物，哎，可能太甜啊， 係啊，佢太甜 啊，有啲矮啊，哦，矮仔好似。好嗱，唔好理啦呢啲嘢，唉， 好 眼不見為乾淨啊， 冇錯冇錯， 好，咁跟住咧就呢個 啲汁流緊出嚟啊，甜， 我都話啦，你做乜話甜？ 唔係啊。你讲乜嘢啊？ 金仔，你我真系严重。 点解系啲汁流紧出嚟要关佢事 咧？我一定要影阿田啊，个样啊，红都面晒啊！ 你晒普真系。 阿田，点解会？ 点解会？阿田， 我真系 流晒啊！ 阿田啊，嗰啲菠萝汁啊，滋紧出嚟啦！ 我见到啊，你想唔想同我？ 喂，你俾佢睇下我做紧乜嘢先 啊？ 好啦，而家呢个时候咧，彭仔就将个菠萝咧，即系凤梨咧，就打横瞓低喺台面咧，就将佢向前向后咁样碌，咁样移动，咁咧 辛唔辛劳啊？但系 喂，似唔似碌嗰啲面粉咁样啊？吓 系啦，据呢一个嘅短片教路咧，就系30秒至1分钟。 哦，30秒至1分钟。 咁但系要做两次喎。 我见到佢咧，好似真系搓紧嗰啲叫做面粉嗰啲咁样，系咪？ 蔡建文，你试下做。 好啊， 呢个动作一啲都唔难做，系咪？ 系啊。 哦 ，OK， 四波啦。搓完你啊，夹扁你啊， 好益压你呢个妈妈 吓，系啊，扮听唔到啦。 我哋嘅台长咧就已经喺度咧，就将嗰个叫做砧板咧去抹一抹佢，因为我哋一阵间谂住咧徒手咧就将佢摸菠萝， 都好好玩啊， 好治愈系咪啊？ 系啊，好治愈。 请你翻嚟玩嘅咩？ 要唔要多谢？ 请你翻嚟做嘢噶。 系啊，话俾啲听众知，咁都好盏鬼。 系啊，所以咧，唔系亲 讲点知啊？ 亲子好啊，真系。OK， 好啦，跟住咧点啊？我哋而家系咪可以？ 而家点啊？够钟未啊？台长，够时间未？ 而家只系碌咗一次啫，你30秒至1分钟。好啦，而家碌第二次啦。 哦，好啊。 我碌咗先，我而家我睇紧个时间噶。 我要碌两次。 系啊，要碌两次噶。 碌两次。 咁啊，究竟喺呢个时候做咩好咧？梗系一路听住收音机咧，就等我哋陪住你，然之后你就喺度碌呢个凤梨又好，菠萝又好，系咪？ 啱数。 咁系咪时间过得快啲咧？ 即系我觉得佢应该咧 晕晒啦， 我都系咁话。 已经晕晒啦， 系咩？ 我等住食啊！喂，阿鹏仔，你可唔可以快啲啊？啊，我哋仲要切噶。 仲要切唔使切噶， 佢话搣啊！ 我先搣完之后，唔系我哋试下切咩？ 我切就好简单啦，我其实谂住如果失败徒手开唔到咧，就用刀切咁解嘅啫。 我唔识切， 切系我识切嘅。 诶，批咗个皮啫，有几难啊？ 唔系话要咪就啲钉咩？ 见住你老公，跟住就批你个皮。 仲有20秒，仲有20秒，你嚟。 哎呀，我对佢 好 温柔噶， 唔使啦，你而家搣啦。 好啊，廿秒时间关系到咗。哎呀，我真系吉到手啊！工伤啊，台长。 嗱，跟住落嚟咧， 咦？佢好似松松地啊！ 系啊，我嗱，我而家 feel 下佢啦，呢一个凤梨咧， 我 捻下佢 咧， 你真系觉得佢 系啊松松地啊， 松 地啊，哦，你感觉到咧， 即系掟伤佢咯， 佢个皮咧同埋佢嘅肉 咧，你帮我捻佢先啦，捻我膊头啦，你唔好捻个菠萝先得噶， 唔系啊，咁捻。其實鏈咧係有用 嘅， 有用啊！因為我哋喺鏈嘅過程咧，同時亦都係感受緊究竟佢邊一度淋啲，邊度淋啲咧？你撳落去有啲似空位啊，咁喺嗰度搣會易啲 啊！你點會中間搣嘅？係個頭都搣噶嘛，唔係咩？ 而家咪摸緊佢， 唔係而家摸緊邊度鬆咯？ 唔係喺個頭嗰度開始搣 落去。唔一定 㗎，係啊， 唔一定啊！你中意喺邊度都得㗎。 個底有啲實啊， 係啊，呢度咧比較吉利啊。 好啦，嗱， 我試下， 彭仔咧試下啦，佢系即系用手指咧去感应佢， 摸菠萝龙爪手就 系 佢啦， 系啦系啦，究竟系点嘅咧？ 究竟得唔得咧？佢呢个筹款项目成唔成功咧？嗱，我帮你拎住个机啊！ 有冇总理夫人赞助先？ 总，你想赞助几多啊？ 哇，好多汁啊，菠萝汁。 系啊。 哇！ 咦，好似有啲 有啲咩啊？ 有 啲流 有啲困难。 哎呀，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我见唔到啊！ 我净系搣到个皮啫。 哇！你。但菠萝有好多粒钉，你点样搣到天光喎？呢单嘢 啊，真系唔系咁容易噶吓。我尝试咧就去搣个菠萝钉，希望可以连埋肉咧搣出嚟。但系咧， 哇！我感觉到彭仔嘅肌肉系发紧力噶， 但系失败咗。 彭爷系彭爷至真， 我只系搣到咧嗰个菠萝钉嗰个皮啫。 佢嗰条肌肉咧系震紧啊！ 我都系咁话，嗰条筋都出现啦， 系啊，有条青筋暴现啊！ 咦，唔係喎，佢好似 嗰條係孖筋嚟噶。 喂，即係 咁應該係黐先得噶。 喂，係咪成功咗？我想問。 其實係 得地喎。 但係呢個唔係成功啊，因為人哋嗰個成功咧係會連埋肉掹埋出嚟㗎。 你冇肉咩？你睇下。 而家我只掹到個皮咋，你睇下。嗱，大家 咦，同你一個人咁樣衰 啊！我只掹到個皮咋。 喂，咁不如唔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不如攞刀嚟真係啊開一開佢。 係咪真係決定？即係意思真係失敗。 失敗啦、 哎！其實可以掹到少少肉㗎。 人哋嗰啲係好成楷噶嘛，你小心把刀啊！嗱，我哋咧而家咧試下用刀就咁去切佢，跟住究竟點樣起釘咧？ 好靚啊！ 總理夫人贊助你一把刀啊！而家 喂，冇時間啦，快啲！我哋而家去切嗰個皮啊！ 冇時間 係啊！ 嗱呢個唔係總理夫人贊助噶，呢個係 係台長夫人贊助噶， 係一台胡世傑贊助。 OK， 好，唔該曬嚇。 嗰把刀。 咁好啦，啲聽眾 佢有把咁嘅利器， 係啊，小心啊！ 啲聽眾用心 小心啊， 快啲切啦！ 我記得佢好似係咁樣嘅， 係 如果切咧就係咁樣， 係啊，就由上至下咁樣切嘅。 好驚！ 嗱，佢咁樣切咧，已經個菠蘿已經冇咗三分一噶啦， 係啊， 因為佢太切得太厚啦， 係 OK， 咁咪得咯。 啊，好啦， 好，跟住 繼續，好啦。咁 咧永遠是對的。 咁我哋咧就係將佢咧沿住個邊咧咁樣慢慢批佢個皮。咁咧嗱，真係鳳梨咧，佢其實如果切嘅時候咧，那個菠蘿釘係比較少嘅，佢可以咧就咁徒手咧用嗰把刀咧已經係批咗嗰啲釘噶啦，已經。 即系唔需要咧，好似我哋睇泰国嗰啲朋友咧， 系啦系啦，要打斜啊，清系啦，有啲纹咁啊，因为佢嗰个钉咧系比较浅噶，所以其实咧可以咧批一批多下咧，可能已经冇埋噶啦。 系 阿彭姐，你可以讲下你切呢个炖圆嘅菠萝 攰唔攰啊？切到而家呢度三分一， 系咪比较容易切啊？哦 ，OK， 但系同。菠萝，你都有切过菠萝啊嘛？有冇分别咧？ 我冇切过菠萝， 佢系卖菠萝， 佢系人生嘅第一次，就贡献咗我哋丰收收嘅小侥幸啊！ 咁啊真喎，呢个真事啊，第一次咋？ 系啊， 哇！ 处男切菠萝， 系啊 ，OK。咁但系真系 真系咩都敢讲出， 哦，系啊，你两个都系啊，系我哋呢啲原公司咁遵守， 唔好讲，唔好 严格遵守。但系咧，我见到佢切嘅皮咧系比较连肉多嘅， 啲菠萝汁咧好丰富啊。 如果咧我唔系切得咁合上， 嗰啲钉咧就 啊，啲钉咧仲喺度嘅， 一阵咪可以攞个匙羹仔嚟撩走佢咯。如果唔系，你真系冇肉食噶。 可唔可以攞个黑头钳？ 系啊， 接住佢话攞个变态啦， 系啦。有排你钳啊！嗱，见到咧个住家男人咧系鸡手鸭脚噶吓，见到个样一啲都系唔手起刀落嘅，所以证明彭姐系一个好人啊！ 唔系，同埋咧如果喺屋企用咧个砧板，我觉得阔啲会好啲咯，因为而家佢呢个精美嘅砧板比较细啊、 哎。我哋佢嗰啲砧板我嚟摆嘅啫嘛，边人用嘅啫， 食力噶，佢唔煮饭噶 嘛。系咯， 咁多位观众， 所以好难得见到前阵排喺个镜头同大家有条切菠萝啊！ 系啊， 哇，好靓，好香啊！嗱，而家就真系闻到好香啦，我隔住个口罩闻到好香啦。 佢头先一开始切咧，那个香味已经涌出嚟噶啦， 系咪谂住可以转工啊？ 好，切完， 好耶！ 送俾新闻姐姐， 成功将个菠萝去卖身，又有皮变冇皮啊！ Yeah! 但系等一阵，我哋先再细切开佢做粒粒啦。 系咪好有满足感啊 ？OK 啦。 咁其实咧，平时 都唔系好干净啊，切得。 嗱，呢个凤梨其实咧， 再补。 大家见到切嗰个钉咧，系真系好容易嘅，所以咧就唔使好似咧嗰啲菠萝咁样咧，系抛住一路批个钉咯。OK， 成唔成功？ 成功。 OK 啦，成功啦，当系啊。 OK， 拜拜啦。多谢彭姐你第一次啊！ Someday we're gonna marry, yeah. 鄉村振興局局長黃正普話：有脫貧户同一啲邊緣户有反貧嘅風險，首要問題係防止反貧。黄正普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避免反贫的时候指出，已经作出五项的措施，包括建立长效监测机制，实施早发现早干预，中央亦都决定对脱贫县设立五年的过渡期，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将会有三十几项配套政策陆续推出。另外，白皮書提到，中國發起共建「一帶一路」，支持幫助相關國家更好實現減貧發展。又引述世銀研究報告指，「一帶一路」將會使相關的國家近4000万人擺脫極端至中度貧窮。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755点，跌333点。上證綜合指數報3473点，跌11点。深證成分指數報14053点，跌6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6，日元110.38，瑞士法郎0.938，加元1.254，人民幣6.555。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33美元，卖出1733.8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稍为缓和，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期望展望是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另一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快慢线湾仔去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咧，龙尾都去到管道嘅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喺果栏；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康湖居。清明封路方面啦。在香港仔去到下午的6点钟，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的背路道，以及由石牌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会暂时封闭。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落车去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唔失恋边有得参考啊？ 三悔教我知，用情只准到此。 紧专辑最后一首收录嘅曲目系一首比较伤心嘅 pop ballad 嚟嘅，所以无论喺演绎上啦，以至系度 MV， 佢都话要参考翻自己以往失恋嘅经历。 三悔够我知，用情只准到此。 作曲刘国梁，填词陈耀森，编曲周石汉、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韩雁诗·悔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人哋话咧，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唔系雀啊，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茎啊！佢第二个字系茎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啊，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啊。 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狮字，系蔡京狮。 唔系狮啊，系啊，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哦，你话嗰个切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赶唔切去执好多嘢，所以听咗咁耐音乐。好，啱啱还完基本步。 而家咧嚟到中午嘅十二点十一分，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 系啊，而家气温 26度，相对湿度69%，要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啊，表示火灾危险性都系颇高嘅。咁啊，直播室咧就有啊桂花田啦，有啊蔡敬文啦，亦都有我程振鹏响树。咁啊，亦都期待緊啦，聽眾朋友你嘅參與嘅，咁啊可以參與咧，跟住落嚟我哋呢個環節啦，下一站邊度咁，咁啊去分享一下大家咧喺移居呢一個嘅主題方面啊，你嘅考慮係啲咩咧？嗱，今個星期咧，我哋想定一定個主題咧，集中睇翻呢一個嘅地方就係、是、英國啦。係 啦，咁啊大家有啲咩咧想留言咧，都可以喺我哋嘅風速快活人咧面書嗰度咧就留言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388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啊，究竟你而家处于咩状态啦？有啲咩烦恼事咧？总之即可能你个心情啊，究竟系点啦？都可以欢迎打电话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下啦。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但移动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先喺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系啦，咁我呢个我哋嘅 jingle 啦，就系讲下一站边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去讲下你而家究竟即系。系啦，去定留咁啊？如果去嘅，究竟系点样去法？咁啊，咩情况啦？ 我哋今天咧就如果可以集中咧，大家都讲英国呢一个地方咧，就我哋都系呼吁大家系多讲呢一个英国，因为今日咧想系探讨下呢方面啦吓。咁当然你亦都有权啦去讲咧，就系点解唔离开啊？咁都系有你嗰个考虑因素。 当然啦，系啊，我哋即系因为近排就实在太多呢啲嘅话题啦， 因为热门话题 太多。呢啲 廣告就話：喂，你嚟揾我呢個移民顧問公司啦！咁樣就好多好多好多嘅，喺美國乜都地方有嘅。 喺未分享咧，即係聽眾佢哋嗰啲嘅故事之前咧，就彭仔咧就想分享咧就係、是。話曬咧都係講英國咧，最近咧我就喺自己個郵箱嗰度咧，屋企個郵箱咧就發現咗有一本咧係仿冒呢一個護照 passport 嘅一本簿仔。 哇！ 咁呢本簿仔咧，佢個封面寫住咧居英懶人包嘅，係啦。咁佢仲叫自己做 passport 嘅，咁其實咧似係一個小把戲咁樣啊，即係似係宣傳嘅嘢啦。咁果然打開入面咧，真係係一間咧國際地產做海外房地產呢一啲公司，咁佢咧就整咗一本咧咁樣嘅懶人包，就畫到咧。好似一個 passport 咁樣， 咁係咪真係你覺得咧由頭睇到落尾咧，係真係可以跟住佢呢個咁嘅程序咁去做咧？我都好似幾方便咁啊，搞得好仔細嘅。 咁又唔會喎， 幫唔到手。 其實佢都係叫做簡介翻咧佢哋呢一間公司啦嚇，可以有啲咩服務提供啦，以及咧就話好啦，如果你真係想係考慮去移居英國嘅話，有啲咩要諗嘅咧？包括咗係呢個教育篇啊，佢分教育篇咁啊，英国学制同香港大不同，系啦，公立同私立又点样比拼啊？咁样，又话咧，伦敦名校区究竟有边啲啊？吓，有冇得一览啊？好啦，跟住又有讲咧，系十一家。升中試有啲乜嘢考試必勝法啊？咁樣 係 OK， 咁即 係呢個教育篇， 全部都係咧，即係針對性去講係其中一個係讀書啦。咁跟住咧， 有呢個稅務篇嘅噃，稅務篇咧都係要大家注意啊。 我想話咧，稅務呢家嘢咧係好多朋友咧都係即係忽略咗呢一個部分嘅， 係咪啊？ 因為咧英國咧佢係全球收税嘅， 冇錯。 你去話我諗住去幾年，跟住我先翻嚟啊！即係類似咁啊，好多人都個諗法唔同嘅。咁我就層樓我唔買住咁樣，但係跟住如果你唔報咧，都係一件事啊嚇。 係啦，阿田講嘅全球税，即係你喺英國生活，但係你喺香港或者任何地方所賺嘅錢咧，你都係要報 報税嘅。 萬一你冇報咧，就係逃税啦。 係啦，咁跟住就惹上官非嘅啦。係啦， 咁啊真係要小心啊！ 真係啊，真係大家要留意住 税項。清清楚楚。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好啊，你話哎呀，好啦，咁我賣咗佢啦，咁我攞住啲錢過去啦。你拿住嗰一千幾百萬咧，唔好意思啊，你嗰啲税擺喺銀行，佢都照收你嘅。 哦，即係嗰啲錢啊， 係啊， 係我自己嘅錢啊，就擺喺銀行，佢都有税收。 係啊， 資產税 啊 嘛。 係啊，佢好多好多個税項咧都收啊，所以點解成日話，係啊，你看似人哋好似好好咁樣，但係當你知道咧交過個税項咧，哇乜原來咁食水咁深㗎，你就到時可能就先即係你真係要諗清楚呢一樣了解清楚啦，我想話 到时先发现咧，有后冤口冤面咁样。 系啦，你真系唔可以咧，牙牙乌咁啊！话哎呀，我人去我去咁样吓。 系啱嘅。咁所以税务篇咧，呢一个嘅小册子啦吓，广告小册子都有提醒大家咧，啲想去英国移民嘅朋友就移民前嗰个资产管理啊，要做齐边几项咧？ 系 吓嗱，仲有讲到话咧，英国方面咧，佢啊衣食住行咧，其实都收税嘅，都征税。 是啊， 是咪咧？咁啊，连租屋啊都要交税咁样讲。仲有嘅就系讲到话咧，嗰啲非永久人士交税有冇优惠噶？咁啊都要 即系你嗰本宣传嘅 passport， 佢就系咁样提醒啲人咯。 系啊，要做下资料搜集嘅呢样嘢。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有讲置业篇啦，好重要啦。如果你系即系要谂住去到第二个地方生活，咁冇瓦遮头又唔系。唔得噶，系咪？咁啊，讲到如果系置业方面要考虑啲咩啊？譬如话第一站去到英国嘅第一站应该点拣咧？拣伦敦啦、曼城啊、伯明翰咧，定爱丁堡咧？咁英国收租嘅话。 買邊區好收租呢、嗯、 因為可能你拿住好多錢因為大家都成日都話啦、嗯哎、外國啲樓好平㗎我可以買一間就、 嗯看看你啊、 買兩間一間住一間租放租嘅咁。 咁睇下你係咩 地步啦係咪 咩邊個地段 係啦咁啊如果係倫敦市中心呢大家都知道係出咗名貴嘅。咁會唔會其實倫敦市中心都有一啲是低水樓盤㗎，係、 啊、啦，會唔會發掘到咧？咁 好吸引啊！呢、這個最重要嘅另外一點要考慮係工作篇， 係 係啦。咁你要清楚，譬如英國人佢哋經常用嘅邊啲求職網站， 係 冇錯，這個、呢一個咧要識得嚇。 哦，買屋網都係㗎， 一樣 啊，係啊，買屋網啦，或係求職網啊，都係要嘅。 好啦，另外就係、是、如果喺倫敦打工咧，唔住喺倫敦啊，咁可以住邊區會比較好咧？嚇、 哦，哦， 即係住松悉都當自己住緊倫敦 嘅， 係 啦。但係你喺松溫嗰度住做嘢， 係啊。 咁究竟佢嗰個交通究竟係點咧？ 要買月票抵啲啊，定係段次比價抵啲咧？ 咁呢個就真係好細節咯。 哦，當然啦，咁呢個細節都係咁樣，因為你日常嚟噶嘛， 因為你慳唔少㗎喺嗰度， 咪就係咯。 同埋佢月票都分好多種。 好啦，咁啊呢 冇啦，呢本嘅passport 簿仔懶人包就係咁樣、嗯、啊，不過都幾別緻嘅，係 咪幾精美啊？ 其實 有 好大嘅，即係好大嘅題目咧、嗯，大家真係要去考慮啦，要查清楚啦。OK，、嗯、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啦，同埋我哋網上留言咧，都歡迎大家去講下啊，你而家究竟係點樣睇法嘅咧、嗯？有啲咩考量嘅咧？你考量嘅地方係著重於一方面咧， 你嘅經驗係點咧？ 係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又或者如果你已經喺海外啊，聽緊我哋風騷發回人噶啦，已經喺英國噶啦，又同大家講下啊，究竟你哋啊，我哋係初嚟報道嘅，或者可能去咗年幾嘅咁樣， 原來係老華僑啊得， 係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下。 前面是新的岁月，记得走下去，偏觉得走入了故居，还留在灰的秘密，懒得想下去，偏更加想着美丽的心再粉碎，请给我换过身躯，却换来眼泪，请给我别再思念一切过去，而忘掉有罪。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并没受苦，苦后应许。跟爱之间有废墟，若下半生寄居、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可忧，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好好幽禁在废墟，知我有罪。明明是很想说着勇敢的字句，可最终只能说也许，最终缄默已是壮举。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并没情感纠缠似水，跟爱之间有废墟，若下半生寄居， 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在几岁温柔地还问我在寻找谁？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没人去送我睡。曾埋葬过的创伤至今不退，残破过的心智幻想也无需。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就当恭祝我们万岁，好好休今再挥去，没过去。没有身躯，请救。 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今日咧，我哋咧系讲英国添嘅吓，咁啊就好多资料咧搜集咗翻嚟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 嘅。不过我哋更加想嘅咧，就系听听咧一啲真实嘅想法或者一啲经验。咁啊，所以咧呼吁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如果有呢一方面嘅故事同我哋分享咧，就打电话嚟啦，18723881872388，或者喺我哋丰收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 留 言， 系啦，同我哋分享嘅吓。咁啱啱听过嗰首系嘅关智斌嘅。隐形人 系咁啊！隐咗形咧，就以为边度都去得咧，冇人知啊嘛，因为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啊唔得嘅，因为咧始终都系有啲程序，同埋咧去边度咧都有啲考虑。 嗯， 见过有啲文章咧，佢咁样讲，就话咧，我哋咧即系如果要移居去英国嘅话咧，之前考虑三点，边三点啊？ 系 第一点，移民。不代表一天光晒， 哦， 即 系 唔一定好噶， 咁呢个唔单止系英国啦，边度都系啦， 世界各地啦，系啦， 所以佢话移民就不代表啦， 系啊，即系有阵时最怕咧就系你由一个火坑跳落另一个火坑，咁其实又就系最无谓噶啦， 吓， 好啦，咁啊，另外第二就系咧，英国唔系香港。唔好將香港嗰一套帶去英國啊，即係帶去人哋英國啊咁。 但係你所講嘅香港嗰一套係嗰一套嘅乜嘢啊？ 嘅生活嘅文化啦，生活嘅方式啦，以至到我哋啲講開嘅語言啦，我哋嘅飲食文化啦，啲食物啦，係嘛？以至到我哋嘅娛樂啦咁，同埋咧就唔好諗住咧，即係英國咧可以過翻香港一樣嘅便利生活。生活啊，即系譬如落街好方便，去边又买嘢又得咁样，搭车又好方便咁样，行路都可以咁。咁但系人哋外国嘅地方就好大啊，同埋即系啲买嘢都未必系一落街就即刻有嘢有便利店啊，或者系有铺头可以俾你帮衬得到。咁啊呢个咧要考虑清楚下嗰个生活嘅方式。 系 第三点咧就系、是。 必须要定下长远目标。 嗯， 咁呢个系指啲乜嘢咧？ 系咯，咁好空泛啊！呢个长远目标。 咁又唔系好空泛。如果你系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就系、是、特别针对咧，就系、是、你呢一个嘅长远计划系牵涉到有小朋友嘅。譬如话你要带埋细佬哥咧去移居嘅话咧，你要了解到时你身边咧就唔会好似喺香港嘅时候又有工人姐姐啊， 嗯、 又或者有四大长老啊， 嗯、就会出现头先阿敬文所讲啦，你会被逼做家庭主妇啊嘛， 又或者你要稳定一个城市你住落脚嘅，你个 baby sit 啊或者系嗰啲日托中心啊 daycare center 咧系就脚嘅，方便嘅，稳妥嘅，干净嘅， 嗯， 咁你就安心出去翻工啦，系啦， 嗱，咁啊，所以咧，尤其是係應該係同女士講啦，即係媽媽咧嗰個嘅角色就會變得咧好吃重啊！即係當你移居去咗海外之後啊，嗯、因為好主力咧，可能係個男人出咗去做嘢啦，咁啊女士咧就要留喺屋企嗰度咧，就要照顧家庭同埋咧好多家頭細務嘅嘢咧，以往你唔使做嘅。而家咧，你就要做噶啦。 仲有啊，间屋大咗，可能分咗要铲草啊。 系啦，嗱，咁又不过咁啊，即系系啦，我哋又可以听下听众又点讲。 系啊，电话号码 嘅生活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稍后咧12:30之后咧就接你电话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少过10宗新型肺炎确诊，并冇源头不明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6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11524宗。三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先后去过鲤鱼门市场街市，被纳入强制检测。上个月24日之后曾经在街市逗留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有每日都会到街市买餸的市民说担心受到感染，但油塘区的街市选择有限，所以会继续到场买餸。亦都有市民说不可以担心咁多，唯有自己多做好防疫措施。有杂货档贩话自己带备多2-3个口罩替换，亦都有水果档贩话会戴上手套同埋加强喷洒消毒液。有街市喺街市附近嘅大本营商场外设有流动检测站，有市民话未有检测结果之前会避免再到街市，但之后会继续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近期由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输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的频率高。以昨日为例，有15宗输入个案都是来自有关的地方，一半是 N501Y 变种病毒。他认为本港要果断考虑禁止来自这3个地区的航班抵港一段时间。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是第4波疫情的水尾，有机会清零。如果控制工作做得不好，第5波疫情随时由变种病毒引起。根据外国经验，爆发速度会很快。他建议可以考虑增加高危地区人士抵港之后在检疫期内的检测次数。台湾当局继续调查台铁列车太鲁阁号出轨事故。工程人员凌晨将第6节车厢移出隧道，争取今日内拖出第7节的车厢。如果未能够拖出第8节车厢，可能要以切割的方式清理。台湾传媒报道，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取得列车车头的监视器和行车记录仪，预计最快今日公布细节。报道引述运安会主委杨宏志话，分析过列车车速和工程车等的数据，认为从殉职的列车司机袁纯修看到工程车之后再撞上，过程大约有7秒。系统显示列车全力刹车时间有4秒，反映出袁纯修已经尽最大努力刹车。另外，袁纯修的丧礼今日举行，交通部长林佳龙到灵堂致意。 他向家属感谢袁纯修坚守岗位，守护乘客到最后一刻，会协助争取行政院最高的抚恤和荣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喺果栏；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挤塞噶，去西贡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西贡消防局。清明节封路方面啦，喺沙田区去到下昼嘅6点，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一段嘅下城门道会封闭啦。仲有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对出一段嘅排头街咧都系封闭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落斜去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次 有啲乜嘢听？ 投资 O2O， 娱乐趣自由。 晨光出商量， 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当年今日， 唔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早晨。 一日之计在于晨。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 风骚快活人啊！嗱，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前听朋友蔡建文有桂花田啊，咁啊，曾志豪放假一天，听日会归队噶啦。 好， 咁啊，我哋下一站天。下一站天后，下一站边度？系啦， 下一站天后，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啦，讲下咧，你而家嗰个叫状况系究竟点啦？如果佢谂住打算去英国嘅时候咧，你哋收集资料啊，听得最多嘅系啲乜嘢啊？又或者你最考量嘅究竟系乜嘢因素啊？哇，我真系见到。是啊，读书好好啊，哇！但系个天气差到咁样，我唔得啊，顶唔顺啊，但系嗰个咁冻啊，又或者嗰啲水汗咁重啊，我真系唔得啦，咁样 啲水咧有时候会令你甩头。 咁咧，我哋喺听英国嘅经验分享嘅同时啊，亦都咧。 一樣歡迎其他嘅地方嘅 移民分享經驗 啊，係啦。咁啊，而家電話旁邊係有 係啊，有鄧太啊，鄧太你好啊， 你好，歡迎你， 你 鄧太，係 三位之前你好， 你好， 你好，啊，你係 仔啊， 係點啊？ 好熟你嘅啦， 哦係啊，哎呀，多謝你，誒、哎，阿鄧太啊， 你做神光第一線開始，我已經聽你嘅啦， 係、哎、多謝支持啊。咁啊，鄧太你係移居邊個地方啊？ 我30年前咧就移居咗去美国，咁、所以都冇听，后尾都冇听到你个神光第一线啦。 咁啊，邓太你系美国边个城市啊？ 我美国加州。 哦，系罗省嗰边。 亦都住过侯斯顿。 嗯， 咁咧，我而家今日想打个电话嚟咧， 系 想。讲下关于移民嘅衫，我因为我而家回流翻嚟20年啦。 系 系，你嘅移民心是怎样的？ 我初时嘅移民心同大家嘅人一样，谂住系为咗啲细路嘅。 系、 咁，我而家就想讲俾你听。 嗯， 第一样嘢移民，首先要考虑到嘅，就系个医疗嘅问题。 哦、 实在喺外国嘅医疗咧。是真的好 哪里啊？ 点讲咧？哪里之中咧？系即系冇咁细心嘅，真系。咁啊，第二样嘢咧，因为tax 啦， 系个税啦 ，tax 啦， 税收， 系啦。咁我就系退休公务员啦。 系 我能够喺香港俾完税之后，仲要俾埋嗰边嘅税，但系我乜嘢福利都冇。连医疗福利都冇，因为佢话我冇喺嗰度打过工、 即系初初嗰时系咪啊？ 系咯，即系佢话我，咁我话我每个月有俾税噶，我哋唔似得加拿大噶，加拿大有得俾，美国冇得俾、哦。 即系美国佢系要你有劳动过， 呢个系咪30年前状况？ 佢有40%，唔系唔系， 而家都系咁， 而家都系咁嘅。佢、要你做满10年。claim 到有40个 credits 啦，你就 先 可以享用佢嘅医疗福利，但系要65岁之后。咁啊，第三样嘢咧就系、是、我今日个偏方就系话，当初我真系为咗啲细路，我唔系话啊惊乜嘢惊咩，啊谂住我屋企人全部喺晒嗰边啦，咁啊迟早都要去啦，唔系啲表兄弟姊妹讲英文，佢哋都唔知做乜。 即系你系70年代已经系移居美国啊？ 我90年代， 我90 系啦，90 点解你讲到 因为我听到阿邓太话去咗移民咗30年，咁而家回流咗嚟香港有20年嘛， 咁咪90年代去玩啦，30年， 50年前，但系佢回流咗20， 哦， 系啊，我喺度10年咋， 10年系好啱数啦，啱数系， 因 为点 解咧？你哋。好多人都话为咗啲细路，我哋都为咗啲细路。好啦，啲细路好开心啦，喺嗰边读书啦，做嘢啦，吓，系咩咩开心。好啦，到后屘咧，结果系点咧？啲细路就话：啊，我啊唔中意美国，我唔中意加州，我啊要去New York 咁啊去过。一个话：哎，我唔中意。在美国我去加拿大，他们慢慢用他们的职业去 申请， 去申请了。 是 问题是 即是他移中移了，是吧？ 是 因为你已经是移了去美国嘛，但是他在美国就移了去加拿大。 是啦是啦。那我就移民回来香港了。 即系变咗四散。 头家就四散，即 是 散晒啦。 散晒。 东南西北是啦。 是啦。因为为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呢，啲细路话俾你听，我冇叫你为我移民噶，你慢慢带我嚟嚟嘅啫嘛。我而家我唔中意呢度，我中意第二度啊。我哋而家所有我哋呢一辈呢啲人咧，10个有9个都移咗民，但系10个有9个都系 empty nest。你知唔知点解叫 empty nest 啊？ 空巢系嘛？ 系啊，两老你眼望我眼，冇噶啦。啲細路唔會跟你噶， 不過 我而家我有個仔喺芝加哥，有一個女喺加拿大，我自己喺香港， 但係佢哋過得好嘛，鄧太？佢、哋過得快樂嘛？ 佢哋梗係過得快唔快樂，我唔知啦。呢一樣嘢， 我谂佢哋挨得几辛苦咯。 哦 ，OK，、都系佢哋自己揾嘅生活啦。其实等于我哋喺香港啫嘛，啲仔女嫁晒，可能呢个喺九龙，嗰个喺香港住，呢、這个系新界一样。不过我哋就近好多，系啦。 你好似阿田咁，你咁扑亲扑命，第日可能到你老嗰阵时，想等佢哋翻嚟服侍你都好难啊。 我都明啊。 我点解选择翻嚟咧？系就是、因为费用嘅问题。 哦，姐姐，工人姐姐， 即系有人照顾下。 系啊，所以我即系奉劝啲人唔好 清楚 用啲小女细路哥嘅心态嚟同我哋睇。啲细路哥唔系谂住，唉，父母真系伟大，为我哋做咗咁多嘢。你谂下嗰阵时。三十年 好唏 噓，都系伟大嘅， 都伟大嘅。 两个人读大学600,000港纸， 系 好辛苦噶嘛。 系啊， 依家你睬你都傻啦。 即系佢觉得好似好应份咁样， 不过有两难嘅，作好似邓太咁啊。譬如佢话哦，原来妈妈我都唔中意美国加州嘅，咁啊，但系佢又享受咗10年好正嘅生活教育，咁啊，邓太嗰个出发点为佢好咧，又似乎又达到咗，即系啲仔女至少咧自己都寻找到生活，但系又咁，如果你唔走啦，留翻低啦，一阵佢就话妈妈，你当年做乜唔带我飞啊咁样嘅。 其实 我嗰个都系因为话谂住多条路佢哋行啫，点解啲太多路行啦？ 其实又唔使咁，即系又唔好咁样谂。阿邓太，其实你系做啱咗噶啦，你 系 做咗正确嘅事啊！身为父母咧，已经为自己嘅仔女咧系多方思考噶啦。 系 咁啊，所以呢个你肯定系做啱嘅。咁只系话嗰个嘅到后来佢成长咗之后咧，有自己嘅谂法同思想亦都唔係話一定係佢離開父母身邊就代表佢唔愛你哋嘛，係咪？咁要作為父母嘅，我相信亦都你樂於見到佢哋即係啲仔女啊生活好啊，或者係揾到佢自己理想嘅生活，咁都係開心嘅。 但係佢哋而家反而想翻嚟香港，因為知道好多人走，佢哋個 post 咧可以 fill up higher post。譬如你做 iBank 嗰啲，而家都請翻曬翻嚟啦。 哇！呢、這個信息好啊。 係啊，因為點解咧？佢哋有曬嗰啲 passport 啦嘛。 係。 咁同埋 即係佢已經有個後路 啦。走啦嘛。我嚟到，我實高過人哋一等啊嘛。 咁佢咪真係會考慮回流翻嚟香港？因為呢個時機。 公司曾經問過佢，佢喺度考慮緊。 咁 我都希望 係咯。咁如果你真係考慮翻嚟嘅時候咧，你哋又可以 係啦，再 一齊 係啦， 又近啲 係啊。 其實而家你哋嘅心都係一齊嘅，不過距離遠咗啲咁解啫。 OK， 啦， 多謝鄧太分享啊，呢個好緊要啊。 係啊 ，thank you， 謝謝你啊，鄧太，拜拜。 電話號碼18723888，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講下咧，你哋啊，即係諗住離開香港去英國，究竟係有啲咩煩惱事啊？遇到啲咩困難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分享下18723888。Eagle， 他跟他都讲出声，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放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坚持，就像越动力越是神圣。最具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天与界你哪里会听？一身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成过渣，只想劝过，欢呼劝过。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etter,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 that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to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ig ego. Touch 电视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谢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见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多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会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总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朋友，是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卖你放松我动问候。几千位千次不讲你却挑的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Break it down， 句句我就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朋友，是个杀手。 是属于 Anson Low 啊，卢汉廷嘅 Ego。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最后少时间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我哋两位咧，经文啦，同埋彭仔咧，都喺英国住过。虽然咧你哋唔系移民嘅，不过即系都可以分享下咧，当其时喺嗰度住嘅感受啊。 系， 觉得真系那个方便到。 你系咩？你系做嘢嘅？ 我系去过两次。 公干。 我去过两次，都系伦敦啫，都系电台叫我去。 差遣佢哋去， 系啦，差遣我 去。笋啊， 系咯， 系啦，咁咧就个系啦，啲同事以为 打政府工几好，系嘛？ 啊，真系啊， 飞埋你出去出国去学嘢。 咁啊，嗰两次嘅经验，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大嘅感受就系咧，嗰个饮食文化 系 真系，我唔怕得罪港区，我真系觉得咧。英國或者倫敦呢個城市咧，佢哋喺飲食上邊咧嗰個變化咧，真係唔係多，佢只係所有都係有將一啲 carbohydrate 嘅嘢，然之後就夾一啲肉，只係有陣時係圓形，有陣時係方形，有陣時係三角，有陣時係凍嘅，有陣時係熱嘅。 咁玩下花式咁啊，當係唔同咗。 但係其實佢全部都係 花式咧。 其實佢全部都係咧，將兩嚿。碳水化合物嘅嘢就將佢夾住一啲肉，咁就係食㗎啦。係我都真係已經唔係好揀飲擇食嘅人咧，都覺得喺倫敦咧，唔怪之得啲朋友咧話個招呼幾浪禮都好，都要翻翻去嗰間咩記嗰度食個叉燒飯。 哦，同埋飲佢嗰杯會飲到心跳嘅奶茶。 所以咁惡佢都可以仲招待到咁多人咯。 即係有佢嘅原因啊，都真係啊。 係，其實係嘅。我當時咧住咗一年多少少啦。 係。 咁個人。飲食文化， 你咪先，你去就係讀書嘅係嘛？係 啦，進修下咁樣啦。咁我係住喺學校宿舍嘅，大部分時間啦。咁都有去其他城市。咁我飲食文化上咧變化係不是很大。即係你對即係如果你抱持住咧我哋亞洲人蒸炒煮炸炆燉焗嘅嗰種心態咧，去對看待佢哋當地飲食文化咧，咁你就唔啱啦。嗰個唔啱順位啊，係你會有啲失望嘅。至於彭仔頭先講嗰啲包啊，即係可能 唔係 bagel 啊，就三文治，然後個包 唔係圓形就方形。 然后夹嗰啲肉咧系冇汁嘅，系啦，即系多数。 我唔 系 好明点解佢哋唔谂多啲嘢食咧。 但系近年咧，即系当时我去，其实都系十年前啊，住咗年零，咁咧佢哋多咗好多嗰啲饮食嘅杂志，而家就多咗好多 KOL 啦，所谓。咁佢哋咧教大家煮一啲简便送菜，其实佢哋已经多咗啲变化，同埋咧多咗亚洲嘅人咧去居住啊，开咗好多嗰啲咧唔同嘅食肆咧，咁佢哋可能都领会到啊，做咗一啲嘅 fusion 嘅嘢。咁咧嗰個變化就會多啲。我好記得我初要去捱，唔好話捱啦，即係食學校宿舍嘅餐嘅時候咧，我係嗱炸魚薯條已經係佢自出名噶啦嘛。我都係住倫敦嘅，松 one 住過，松 two 都住過。咁咧 佢嗰个炸鱼系掟得死你嘅，彭仔，即系你唔好谂住佢最出名就间间炸鱼薯条都好好食，但其实你都要搜罗噶，系啊，要搜罗噶。我记得食过咧喺大英图书馆，唔系博物馆啊，图书馆附近咧有一间近火车站嘅佢哋叫 pub 啊，即系嗰啲清吧，即系一家大细食嘢嘅地方啊，唔系人大家去唔系蒲嗰啲啊。咁咧嗰个炸鱼薯条系最好食，但系伦敦咧我食过咁多间，嗰间得嗰间最好食啫。 嗯， 哦，系啊。咁你谂下，系啦，但系对于亚洲人嚟讲咧，啲热气嘢咧就大家都避之则吉噶嘛。 都系嘅， 呢样嘢要适应咯。 咁啊，唯有食多两餐 high tea 啦。 系有某一间茶好高级嘅 cafe 个 scone 咧系好好味嘅，系百货公司、H 字头，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去过噶。 喂，我想话咧，你系讲紧系你读书嘅时候啦，你住宿舍啦，就冇去租住过任何佢嘅其他嘅地方。 我同学有 系 啦，咁佢咧系佢当时嘅租住条件咧，其实系有一个即系嗰啲叫屋主， 系 佢需要人照顾一个老人，佢系帮佢打即系做 part time 咁样，喺佢要翻工嘅时候就要即系去看顾下个老人家啊。咁咧佢就用一个平啲嘅租金咧系租间房俾佢嘅。 咁即系一个叫做 一鸡两尾， 系 咪啊？ 你都要帮佢手做嘢。 喂，呢个先系双赢啊！ 但系因为佢个租金真系 平得好紧要， 系啦。而我个嗰个同学系真系经济上系有咩需要，咁佢又冇代薄佢个噃，因为佢嗰啲早餐可能牛奶、面包，佢都会容让我同我去食嘅。咁所以呢一个其中都可能系一个 choice 啦。但系你就真系要去揾， 要去揾啊，系啊，因为其实都好多 揾到噶。 因为佢哋系好多咧嗰啲老人家独处啦，夜即系冇仔女去照顾啦。咁但系佢真系有间屋喺度，咁所以咧你揾下呢啲咧，其实都无妨先啊，同下啲外国人即系照顾下嗰个老人家。咁你又可以即系嗱，讲紧你系单身咁样去吓，你先至可以。如果你一家大细嘅根本就唔得啦， 同埋女仔就着数啲嘅，大家觉得女仔细心啲，因为 呢啲嘅资讯会唔会喺当地一啲超级市场嗰啲告示板嗰度钉出嚟啊？定系上网已经揾到？ 咁就好老实啦。如果咧当年十年前 系啦，就 其 实 系 中国咁多嘅 圈子啊，即系譬如嗱，当你可能喺意大利嚟嘅，咁去意大利嘅嗰堆同学，佢会有一个圈子，佢哋会有一啲嘅沟通嘅小组，有啲 group， 甚至乎可能系 Facebook 嘅小组啦，咁样，咁佢哋就会 share 呢一啲嘅资讯，即系人搭人嘅。当年十年前都未好似而家咁方便啊，吓讲紧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咧，亦都系几强嘅喺呢一方面揾帮手， 系。 所以咧，你去到咧第一时间，即系除咗话揾屋啊，登记 NI number 系啦，你点都要揾翻少少。知啲同乡咧，系去帮手，即系出外靠朋友，呢个系真。尤其是你搵屋搬屋，因为佢哋唔兴咧，喐啲都话搵搬屋公司。 咁我想问下你哋身边嘅朋友咧，嗱，英国咁大啦吓，由北去到南啦吓，由东去到西啦，咁即系咁大地方咧，你哋有冇边个即系听得最多啲同学或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去住嘅地方系边一区啊？ 我唔多朋友喺 英 國嗰 度，可能其他地區就多啲。 係啦，係啊，所以我就冇乜太大嘅資訊同資料可以分享啦。 其中咧，即係因為大家都不滿啦，喺新聞方面都講咗，好多人喺呢一年半載就過去啦。其中一個咧較為標咗出嚟嘅城市受歡迎係 Reading，R-E-A-D-I-N-G。係啦，咁如果佢搭火車冇記錯啊，半小時內係可以去到 喺倫敦，係 啦，就比較方便嘅。 係 因為好多人咧都 環境天氣啊 嘛。天氣方面咧，這個是真心要適應。 係， 你冬天咧真係有一股你覺得懷疑自己可能未必係抑鬱症嘅感覺， 因 為咧佢三四點 係啦， 佢就開始暗， 係 八九點都未天光嘅感覺， 係啦。 然後咧你又要即係佢有好多著料嘅，雖然喺倫敦，即係可能我住嗰區啦，喺蘇富啦， 咪周圍都係都 OK 好多。 成鬼日都有隻烏鴉喺度，跟住加埋嗰啲天氣啦，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听咧，系唔可能同香港或者你而家嘅居住地方嘅天气系一模一样嘅。喺呢一个你要 overcome 咗个冬天啦，咁去譬如六月啊，哇，嗰啲 roses 开啦，你可以去呢个 Regent Garden 睇嘅时候咧，咁又会另一番嘅景象咯。 哦，因为我两次去伦敦咧都系夏天啊， 哇，正啦、啊！ A 非常之好咧 ，daytime， 所以我會 非常之 好，我只係我嘅記憶咧，只係佢嘅日光咧，去到夜晚十點 都可以睇彩虹，係開心到 先至落日落啊！夜晚十點 嗱，大概應該即係喺大家可以享受佢哋嘅好天氣咧，都係應該喺由三四月開始啦，直接到十月嘅。但係到十月咧打後咧跟住就去到三月到啦， 三四月咯， 係啦，即係半年啦。總之就係嗰個段時間咧，就踏入呢個秋冬開始咧，就真係要遇上一個好凍好凍嘅天氣。尤其是係即係北上咧，由曼徹斯特打上嗰啲地方咧， 哇， 係凍到不得之了嘅。嗰只腳唔係你嘅，係啦， 未去過。想象唔到， 係好凍， 係好凍嘅。咁即係天氣咧，其實都係會好直接影響到個人嘅情緒啦。咁因為咧，點解咧？如果你兩公婆去咧，都仲好啲。即係你拎埋細路咧，其實你都要考量一下咧，佢哋嘅嗰個叫做適應嗰個生活環境啦。咁可能佢哋好開心嘅，哇！間屋大咗咁多喎，咁跟住去翻嗰啲學咧，跟住就話全部都唔使做功課喎，咁係啦。咁即係好嘅，但係問題啊，頭先啊嗰個聽眾都話齋啦，醫療係啦，因為佢講到明咧，如果大家而家係揸住 BNO 去嘅，係佢哋冇醫療俾你噶嘛， 係 你自己負擔噶嘛。 你可以買 NHS 㗎，即係嗰個國民保險啊，翻譯為係啦，你每年有一個年費。 咁即係又要錢啦， 人人都要交 ，local 都要交嘅，係啦，唔好咁。不過咧，個醫療要適應就係你睇醫生唔係咁容易，喺香港話你走入 clinic 人哋就俾個 booking 你啦，你個 GP 未必得閒嘅，個醫生跟你嗰個，咁啊護士有時都會去見咗你先咯，咁呢個。方面就要有啲耐性啦，可能你好翻都未见到医生啦，又或者你打999 咁开心啊，好翻就得啦。 你打999报警嘅时候，佢哋个分流咧系防止滥用救护车方面咧做得好足嘅。你唔好以为自己戒亲手指尾啊 ，call 车一定有啊，其实有时都系未必有噶。 喺香港都唔得啦， 所以咧 我试过等咗九个字都冇 嗱，所以咧即系所有嘅嘢咧都要做多好多好多嘅资料收集。先去决定一家人去决定啦。今日多谢蔡子，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 拜。